各位听众早晨，今日2024年11月6日星期三，农历嘅10月初6嘅早上，出边系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1%嘅早上嚟噶。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直播室入边咧都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喺星期三嘅早上咧，一齐加油，一齐努力，做好我哋今天嘅事情啦吓！你哋好啊！ 晨光每日一格。 可能好多事有唔同嘅事情咧，都会令到我哋有好多嘅担忧嘅。可能系生活上，或者系金钱上，又或者系感情上。预期系咁嘅，你不如快啲成为一位嘅强者啊！要成为强者，原来都有秘诀嘅，就话到极端啲嘅，你可以3至5年之内，你做一啲超乎异常人嘅锻炼，例如锻炼下你嘅人性，锻炼你嘅勇气，锻炼你嘅精神，锻炼你嘅技能。这些锻炼、原来真的会影响你一生的命运的。不过这些锻炼千祈不可以呢就是很急的，但是要持之以恒。不过记住不要停，真的不要停，因为你一旦向懒惰低头，你的智慧也都会随之好像跌落谷底一样，你的专业领域里面也都好像出现了一些裂缝一样。要不断去到努力，好有目标，好坚定，不断向前行嘅话，咁你就可以将而家嘅好多嘅忧愁啦，都系变成呢一个嘅快乐。无论你嘅财富，定还是喺你身边嘅朋友，亦或系你屋企人，甚至乎屋企人嘅生活，都会慢慢变得好。你会用呢一份嘅决心，去到解决你今日好多唔同嘅烦扰呢？如果身边有人同你一起分享一份又一份的喜悦乐，你又愿不愿意同他一起好好地分享，跟他倾多啲，跟他分享多啲，或者生活上面的细节表达多啲呢？ 爱到尽头覆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给我关怀，为我解忧，为我平添许多愁，在深夜无尽等候，独自泪流，独自忍受。多想说声我真的爱你，多想说声对不起，这说情缘已尽，难再续，难再续。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时间，再多一点的问候，不要一切都带走。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空间，再多一点的温柔，不要让我如你这样一个女人，让我欢喜，让我忧，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所有。说情 这样一个女人，让我欢喜，让我忧，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所有。 一首歌曲，周华健《让我欢喜，让我忧》。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朝朝陪住你。 我是白元浩小白，我会选择听晨光的原因，因为 KOL 系列有专家教路着衫、种花、行山。晨光交通天文台又有最新的交通消息，晨光大学又有汽车机械、中医学、营养学，仲可以了解香港文化风俗添。唔少得当有亲子百分百消失的地图，大壮咪都会教我好多法律知识噶。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全方位资讯娱乐节目。 小白白元浩、阿欧、 侯家明、Vicky、船仔。 六点十六分嘅时间，望一望出边嘅天气预测噶。大初时咧就大致多云噶，有一轮阵雨。咁啊，日间渐转天晴同埋干燥，最高嘅气温咧28度噶，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咁啊，稍后离岸间中嘅吹强风噶。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早上稍凉。咁啊，市区最低嘅气温咧21度左右，新界再低都一两度噶。咁啊，真系天气都凉啦吓。开始而家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至5，中。级度嘅水平啊！ 晨光 Coffee Time， 一齐同大家揭揭报纸，咁啊话到我哋而家成日都话有 STEM 啦，亦都有 STEAM。好啦，咁啊位于喺港岛区有一间嘅学校，为咗庆祝佢哋自己嘅校庆啦，咁啊特别亦都邀请到咧就系好多嘅。校长、师生、家长、校友，我设计咗一个咧就叫做。小学嘅电车，咁啊话到咧，嗱今日就6号啦，喺今个月嘅11月啦，亦都会喺整个嘅港岛区嗰度行走啊，咁啊同街坊咧就见下面嘅，咁啊为咗隆重其事，咁啊校方更加咧就喺上个星期六啊，咁喺屈地街电车厂举行咗一个启动礼，啊点解 Coffee Time 嗰度都讲咧咁样？今日除咗例如系亦都有见到教育局嘅首席助理秘书长喺度之外啦。等等唔同嘅嘉宾喺度都应邀出席啊，整个嘅计划，我觉得咧其实好多嘅亮点嘅，譬如呢一间学校全港首间小学同电车公司合办嘅一个活动嚟嘅，呢个亦都系呢个学校传统近年推动咧，就是一个有关于科学、科技、阅读、工程、艺术同埋数学教育部相关咧有关嘅一啲嘅工程嚟噶，呢啲嘅计划非常之难得，即系好似真系将成个唔单止 STEM， 甚至 STEAM 啊，整个计划都放咗入去啊！佢哋话到我哋学校就喺西营盘啊，下面咧就系电车路啦。过往好多嘅校友、同学同埋家长都经常咧就以电车去到来往呢一区噶。所以电车同佢哋嘅关系咧就特别密切。咁啊，其后咧就当学校申请同政府有一个叫做奇趣 IT 识多啲计划嘅时间啦，咁啊想到啦，可以就透过咧电车就作为媒介学习创新科技啊，当中亦都带出咧就系传承嘅意思。所以咧都几得意啊吓，咁啊单纯咧净系喺呢一个启动礼上面所见咧，咁啊呢一个小学嘅电车非常之抢眼啦，咁啊好似有一个蜂巢黄色嘅感觉啦，咁啊亦都有啲真系喺蜜蜂度飞下飞下，即系画咗上去嘅，亦都好多心心咁样噶。咁亦都绘上咗咧，就好多学生啦、校址嘅路牌啊、大树啊、红心等等嘅图画啦，其实吸引咗唔少嘉宾咧就去到打卡噶。今日有专家亦都话到啦。为了推动这个叫做计划的这个学校，其实今年9月份已经开始已经就跟电车公司的姊妹公司一起去到有不同的合作，为40名高小的小学生举办超过20小时的智慧城市交通 3D 建模动画课程以及 AR 和 VR 的工作坊。做些什么呢？包括就去到这个电车厂参观，其实我都想去电车厂参观。好了， 學習點樣透過 3D 嘅建模製作電車啦，利用電腦軟件以70周年校慶為主題，咁啊設計車身等等嘅。咁另外亦都有老師同埋家長就提供訓練，咁啊佢哋邀請全校嘅師生設計電車圖案，咁啊喺選取優秀圖案之後咧，又再次咧去到整理噶。所以今次呢一個嘅電車計劃咧，係可以引動得到好多人咧，就一齊共同嘅努力，亦都喺好多譬如科技、IT。甚至乎咧就喺藝術工程、數學上面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延伸嘅，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幾好嘅借鏡，咁啊可以即係如果仲有其他譬如學校啊聽得到嘅，唔一定同電車噶，例如同船啦、同其他嘅交通媒介啊，甚至乎咧就係同其他我哋市面上見到好多嘅唔同，你可以發揮創意嘅咧，都可以做好多唔同嘅合作，咁啊令到小朋友可以多啲發揮佢哋嘅創意，喺各方面都得到好多嘅裨益。咁啊，唔知道你會唔會喺當中又會揾到啲靈感呢？ 加倍緊張，籌備著明天要見。会像旧日自然抑或是无言，问你的爱情发展，工作会否厌，彻夜愁苍泽未能眠，散失于流浪地球的旅店，再追究期待兴奋像以前，分叉了的时间线，又重新为你我牵线，差点忘掉人会改变，努力排练，若然一日能遇见，说很想念你，今天已经在眼前，亲爱的，能否亲爱像昨天？今日还相信吗？回忆可感动变迁，为团聚于某日某年，用离开来验证挂念，面容语气难控制，怎么跟你讲很久不见，相遇留伏线，会分开或结识都也许是偶然，亲爱的，能否亲爱像昨天？今日还相信吗？回忆可感动变迁，为存在于某日某年，用离开来验证挂念，面前有你还有我，彼此都眼前，亲爱的，能否亲爱像昨天？生活如风似烟，令人伤后错见面，在眼内千语万言，将一哭一笑长演，反应熟悉不会变。逢场初见，你敢拥抱吗？亲爱的，曾分开过未算差，关系提升了吗？会泪流片面吧？说话有岁月冲泡热茶，懂细微离别之中的牵挂，面对面不需要怕。 呢首作品嚟自陈慧娴，《给亲爱的亲爱》。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继续都系24度嘅气温，一齐咧又睇睇我哋嘅成语百科啦。 在三国时期，魏国大臣卢毓咧，咁啊受到朝廷重视，咁啊被提升去到兵部尚书，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啦。咁啊，当其时的明帝啊，吓，咁啊就叫佢咧就推荐一个中书郎，都是一个职位，要求咧就唔好选择一啲好出名的人啦，因为佢话到名气就好似画出嚟嘅饼一样，唔可以食嘅。修养高、行为好而有名的人是不应该厌弃的。于是乎呢，这位卢毓就依照着明帝的要求提出了就是全面的考核选拔官员的一个建议。明帝听从了他的建议之后，制定了就是选拔官员的考核制度。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叫一个叫做画饼充饥。很多人都在想了，原来画饼充饥的典故就在这里出来，原来也是比喻就是徒有虚名而没有实惠的，又或者是比喻用了就是空想去到自我安慰。名气，有时候这句说话都讲得挺好，名气原来真的不可以用来吃的，但是你又会怎样看画饼充饥在自己日常生活上面的好好应用呢？会唔会经过好多唔同嘅考核之后，你都可以揾到自己成功嘅路上边，可以得到更加大嘅成就咧？ 细细个学折纸，折出未来，望大世界，似飞机向大海。垂头又丧气，大概明白到意料有之外，几多哭声高飞，真书又回来。过一关像脱胎，看清沧海，历尽拼搏，跳出重重障碍，飞越到围墙以外，飞机无人却越过海，无遗憾旅程，人此生都变改，一直顽固似飞机再次高飞，碰碰一生中力气，凭意志不死，想起我年少那不羁，从来不悲，花我不生的力气，飞高高低低心不死，前没去路我明我路，这生的传奇。 我有听众提翻我，头先可能有个口误，鄙夷嗰个字系咪好快快读错咗第二个字啊？唔该晒。 明道三关又再找我的未来，望大世界，眼光完全打开，自天命人全无挂碍，天空似镜犹如见万个海，潮流内旅行，而想今天再开，一直顽固似飞机似高飞，起起落落碰碰一生中力气，凭意志不死，想起我年少那不羁，从来不悲，花我不生的力气，飞高高低低心不死，前没去路我觅我路，这生的传奇，见山和山云渐山，一生急转弯，寻觅能力再玩，三关过完才算通产。一只顽固似飞机再次高飞，去到中途再有惊喜，你要懂怀着好奇，那天少年那不羁才是风。 十九分啦，咁啊六点半钟新闻简报之前揾嚟，佢系自己作曲作吉佩《第三人生》啦。今日新闻简报翻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我哋转头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消息指，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星期五将在深圳主持召开有关香港发展的座谈会。消息指，本港商会领导部分国际企业等获邀出席。座谈会预留一日时间举行，预料行政长官李家超、中联办主任郑雁雄亦会出席。据了解，原定当日在立法会举行的议员和行政长官、行政会议成员及政府官员午宴将延期。夏宝龙上月在北京分别会见汇丰集团、怡和集团管理层，他希望汇丰继续发挥优势，積極參與中國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對外開放，為香港繁榮發展多作貢獻，又期望怡和增進國際社會對香港的了解，堅定對香港的信心，繼續發揮優勢，積極作為，為香港保持繁榮穩定更好發揮作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他在进博会投资香港推介大会上海专场分享会和晚宴期间，把握机会主动接触当地企业代表，和他们交流，加强各界对香港的了解和到香港投资的信心。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向大约400位企业代表介绍香港具国际水平的专业服务和简单低税制等各领域的优势和机遇，鼓励企业投资和落户香港开拓商机。他说很高兴在现场见证了多个合作项目的签约仪式，亦听到多间内地企业落户香港的成功经验，特区政府将继续努力争取更多企业落户香港，推动沪港合作。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上海会见出席进博会的马来西亚总理安华，并共同出席两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等合作文本交换仪式。李强表示，当前中马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中方愿同马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完善各领域合作布局，以高水平战略合作助推两国现代化进程。李强又说，双方要扎实推进东海岸铁路、两国双元等旗舰项目，深挖新兴领域合作潜力，不断拓展合作新空间。中方愿同马方持续推进文明交流互鉴，继续加强教育合作，推进签证便利化。美国联邦调查局表示，在大选投票日，美国多个州的投票站收到虚假的炸弹威胁，并指根据电子邮件的域名，很多威胁似乎是来自俄罗斯。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威胁被确定为可信，并强调维护选举公正性是局方的首要任务之一。佐治亚州当局表示，受虚假炸弹威胁影响，至少两个投票站曾经疏散，大约半个钟头之后重开，投票短暂受到影响。除了虚假威胁之外，佛罗里达州政府网站出现技术问题，选民查询选票登记状态时收到错误信息。宾夕法尼亚州坎布里亚县的电子投票机出现故障，无法扫描选票。法院同意选举官员要求，将当地投票时间延长到晚上十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多云，日间渐转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在21度左右，新界再低一两度。 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金管局提提你，拎咪乱揿。 银行话户口有异常交易，要入密码验证。 有平嘢，即刻咁拎俾钱先。 download 呢个 app 就有折扣。 拎胡乱揿错好头痕，资料密码同样要留神。各位街坊记紧，揿拎先谂两谂，咪瞎眼瞓。 重要嘅嘢点知讲三次啊？揿拎之前要谂谂谂， 咪乱揿拎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星期为大家送上我是 DJ 精彩花絮，一起来听下导师倪炳郎的分享。 这个通常是 Jazz 说 You are the master of the studio， 你有这个自信，你要有这个虚荣，当你揸住某些东西的时候，你的紧张全部会传送下去那里，你熟那个稿你就会有信心。 如果想收看花絮片段，即刻上二台网站以及我是 DJ 专业啦。 下个钟再拜阿曼林法拉比，我是 CIBS ENY 广播青年法拉比，中文名法拉比。做完呢一次嘅 CIBS 节目啦，我令到香港人更加理解到孟加拉嘅文化啦，同埋我哋喺香港点样生活。我系一个 CIBS 制作人 ，Who's next？ 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现正接受申请，下一个广播人就系你。申请即上 cibs.lthk.hk， 仲可以申请制作资助，截止日期11月28日。 CIBS 人人广播。 扮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6:37啊，咁啊，继续咧都系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神光第一线咧。 晨光第一线，小白。 望到出面都是继续24度的气温，相对湿度60%的。咁香港历史博物馆呢，咁有一个基金捐赠24,000多件的弥足珍贵的中国影像藏品。咁其中大部分都是清末嘅民国嘅清末民国嘅照片嚟㗎喎。咁内容广泛啦，咁题材亦都多样，咁可以话极为罕见，有关呢就係中国影像嘅全面收藏嚟㗎。咁而家呢就喺香港历史博物馆举行一个叫做回望孟州文教基金会早期中国影像藏品展嘅。咁都相当之难得㗎吓。咁今次呢就睇到呢个展览内容涵盖咗呢就係第二次嘅鸦片战争啦。咁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以及呢就日俄战争等等重要嘅历史事件啦。咁亦都有当时嘅城市景观、历史建筑，历史建筑同百姓生活呢其实都係我自己好喜欢去到睇㗎。仲有就係反映早期摄影技术发展嘅各种摄影材质啦。同埋唔同格式嘅照片，咁重点咧就系展品包括咧就系一张摄于1844年，咁亦都系到目前为止最早中国拍摄嘅照片之一，咁澳门南湾照片。呢个照片咧就采用咗一个咧就叫做第一种被推广嘅摄影技术，咁叫做达盖尔银版法所摄嘅，咁照片咧仲非常之好啊，咁完整咁保存喺。这个世界上咁可以话非常之珍贵。咁展览亦都有即介绍返啦，就著名嘅华人摄影师黎芳。咁佢曾经呢就係担任呢就外国摄影师嘅助手，掌握咗好多呢就非常之厉害嘅摄影技术之后呢就自立门户啦。咁成立咗呢就係有佢嘅华方 照相馆。今日是19世纪香港华人开设的影楼入面经营得最成功的一间来的。好啦，今日展呢一个嘅精选展品啊，仲包括咗啲咩咧？就是美国摄影师詹姆士利卡尔顿喺1900年，叫做1900年。咁啊，当时咧就世界上最大嘅立体照片生产商啦。咁啊喺美国嘅呢个安德伍德立体图片公司所托噶吓。咁啊，去到咧就系中国嘅地方咧，拍摄一啲立体嘅照片。咁啊，佢经香港咧就一路北行噶。咁啊，途经边个位置？就是广州、汉口、南京、苏州、上海、宁波、烟台、天津，跟住抵达北京嘅。咁啊，去到北京附近嘅时候，佢更加咧就碰到啊，例如系八国联军侵华啦。咁所以佢呢一次嘅行程咧嘅镜头上面，亦都拍摄咗咧就好多大城市风光之外，亦都拍摄咗咧就八国联军入侵嘅景象啦。呢啲照片咧喺今次嘅一个展览上面，亦都咧系可以睇得到啊。咁另外亦都有同一啲昔日生活息息相关嘅旧照，亦都係非常之细微。头先都提及过啦，我对于呢一类型嘅叫做照片呢，亦都非常之喜欢嘅。例如呢，就係1871年拍摄名为叫卖嘅照片。咁当其实北京呢，就係中国嘅古都之一嚟㗎。咁经过漫长嘅历史发展同埋文化交融啦，咁呢度嘅语言形成咗一种独特嘅腔调啦。老北京嘅小贩就会以道地嘅北京腔呢，就推销佢哋嘅产品，咁称之为呢，就叫做叫卖啦。原来喺推销唔同货品嘅时间啦，咁叫卖亦都有唔同嘅声调㗎。咁而叫卖已经成为咗呢，就是北京市市级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为福建妇女，并且摄于1870年代的照片，显示了另外一批福建女性当其时就是丰富多样又独特发型和头饰。看完北京之后，又可以看完这个福建的女性到底当其时他们那个的打扮又是怎样的呢？这个得意，这个真的得意。好啦，除了咧就系立体装置嘅体验之外啦，咁其实现场亦都安排咗好多咧就得意嘅互动装置喺呢个展览上边啦。例如选择一啲喜爱照片制作嘅电子相册，制作属于自己嘅名片册，或者等参观者咧就喺观赏精美藏品嘅时间啦，回归历史嘅同时啦，享受属于当时候人才。当时的人才能够体会的一些乐趣，即例如他有一些照片你可以用特制的眼镜望过去的时候，就好像有一种新的视觉享受。场馆的设计都是环环相扣，按照着这些相片的类型和展示中国百年之间的变化，不单止就可以看得到中国曾经经历的风雨，更加有很多中国最犀利的很多的山河美景，人民的日常生活。咁啊，讲紧呢一个嘅展览啊，喺香港历史博物馆，咁啊，位于尖沙咀西南道南100号噶。咁啊，讲咗咁耐啦，咁啊，会唔会话真系好嘥钱先至可以去睇到咧？咁啊，放心，免费入场嘅。咁啊，去到2025年2月3日，所以咧，你话去到目前为止仍然有好多嘅时间啦。不过嗱，今日11月6日啦。照到你嚟计有12月、1月啦，咁啊2月啦，即系都仲有两个几月嘅时间。咁但系如果你真系喜欢呢一类型嘅照片，或者即系对于中国嘅历史特别咧就系北京啊各样，其实都好有兴趣嘅话咧，我就觉得你真系要把握时间啦。通常咧人都系咁噶啦，你话去睇去睇，咁但系最后咧可能自己都揾唔到时间去睇啊吓，咁啊到时真系呢啲咁珍贵嘅相片嘅展览完咗之后咧，到时你就自己嗌后悔啦。咁如果你谂住咧就睇下多唔多人先嘅，咁啊你自己揾翻香港历史博物馆嘅电话号码啦，咁就可以问一问佢哋嗰个嘅情况，咁啊可以唔需要咧就下下最人多嘅时候咧就去逼啦。香港越来越多这一类型的展览，我自己都觉得挺好，即是除了故宫博物馆有些精彩的展出之外，历史博物馆又有，或者其实呢很多时候就算是旅发局都会制作很多就是 ARVR 的方向，等我们呢或者游客都可以透过不同的影像可以看回不同年代的香港那种美妙的样貌。 好啦，最紧要咧就系揾多啲方法欣赏翻自己住嘅地方、成长嘅地方。睇睇天气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初时大致多云，日间渐转天晴同埋干燥。咁啊，最高嘅气温系28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啊，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噶。咁啊，早上稍凉，市区最低嘅气温都会去到21度左右，新界再低多一两度噶。见到现时嘅室外气温咧系24度，相对湿度59%嘅早上啊。6:45嘅时候，谷子乔《爱失去以后》。 黄昏的伤悲是没有你，如果必须放手，永远躲避，忘掉了一岁，昨日故地，百年来自问已有准备。如你在面前仍能一起，如即可跟你走，忘记孤寂，千秋百世天天的等，等不到抱着你，越遗忘如时间要记起，不等你也不爱你，偏偏世界是你，我失去以后，余生只能逃避。天空都不敢远飞，再痛悲都有限期。再努力放下你，再努力替代你，偏偏等不到已枯死。不等你也不爱你，花光世界实现。去以后，回忆只能回味，匆匆相思一世纪，爱已不记得日期，纪念在你的故地，从来未。走，忘记孤寂，千秋百世，天天的等，等不到抱着你，仰望着你，孤单可处起，不等你也不爱你，偏偏世界亦是你，我失去以后，余生只能逃。 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后花园啊，继续邀请到咧就系花艺师安安喺度。 早晨 早晨，今日咧要戴住个防狼面罩， 咁惊 喺你 嘅 面前出现先得，因为咧，哇！一见到你同我讲话今日介绍呢个 色魔喎、啊，咁我梗係嚇，我都要保護下我自己先得。 我真係鼓勵唔到你，咁都可以食到錯曬啲字。 三個色魔喎、啊，你呢、這個你呢個咩花嚟㗎？ 但 係 你咁 樣 啲聽眾咧，就要以後都會記得呢種花。 色魔嘛， 係我今日介紹色魔，係三色魔像。 哦，係個名係要咁樣拆嘅，係 三色。我都冇諗過你咁樣拆，其實 三色。魔像就 是三种颜色的，人哋系话魔像是一支即系 magic 嘅棒， 所以就是三种颜色的魔像。 你系食咗人中间嗰两个字？ 唔系三个色魔像加支像。 我真系估你唔到啊，八 元康。咁易俾你估到咩？系咪？喂，呢、這个三色魔像咧，佢个样咧真系 一定要形容啊！张相一定要摆上网。 有白色啦。有粉紅色啦，有橙色啦，有紅色啦。我自己睇上嚟咧，佢每一朵花上面大概有六至到七個花瓣啊，係啦。咁佢有啲似咧，就係我哋普通細個咧，成日畫嗰啲一朵花就圓圈個花心，跟住咧就喺出面就畫咗啲半圓、半圓、半圓、半圓、半圓、半圓嘅花瓣，就係嗰一隻花嚟。 你好叻啊！就即係好似咧啲同學仔啦、以前幼稚園或者小 學啱啱 學 畫畫 啊畫畫啦，咁佢都估唔到 嗰只 classic 嘅花， 你都估唔到原來呢、這個你見到你小朋友畫畫嘅時候，你都估唔到，咦佢可以畫到呢個世界每一種花啊！即係小朋友會唔會有咁多種一朵花裏邊有三四種顏色，即係第一個圈有黃，即係中間通常黃色嘅個心，跟住就。粉紅啦，跟住橙啊，一朵花花有三隻色咁樣，真係有就俾我揾到啦。 嗯， 大家可以聽完呢個名字就即刻上網睇下，就可以同我哋一齊分享啦。而家， 嗯， 咁佢原產地係南非嘅，咁、其實佢咧，你冇錯啦，佢一朵花大概係有六朵花瓣到啦。 嗯， 咁佢花瓣咧係尖尖地嘅，即係個尾係尖尖地嘅。 嗯， 而佢咧起碼有三種色嘅，花心咧係黃色啦，可以唔係黃色啊，花心可以 有 任何色。 有冇味 嘅 呢個話事話？ 冇啊！但係因為佢咧， 佢好細朵噶嘛，佢即係手指頭咁大朵噶，應該 係。應該又冇唔止手指頭咁大朵嘅，普通咁大朵正咁樣都。 即係我兩 cm 直徑咁上下。 係啦，咁佢因為呢啲我以前有講過啦，就係啲咁色彩繽紛嘅花咧，其實唔需要有味，蝴係好吸引好多蝴蝶嘅。 係啊，我都講過，即係只係味道呢陣時係可能因為佢唔夠靚。咁要吸引啲蜜蜂啊蝴蝶過去，咁都夠靚啦，啊慳翻啦啲香。 所以靚女唔使搽香水，你意思係？即係唔、 啊？你又咁樣諗到喎、啊？你個人， 我覺得完全話緊我咯。即係你咁樣講。 唔係有啲靚女本身個身體入邊有香味嘛？ 哇、哦，係咁都係嘅，可能 係咪？有可能係你咧嗰、那個。 梗係啦，係 咪？ 咁佢咧我哋叫做花冠有六列，咁即係點解咧？即係中間其實花冠即係個底下嗰邊咧，因為有六個花瓣。咁所以你會見到佢底下嗰個托咧，其實係好清楚數到六塊托喺底嘅。個重點就係佢啲顏色係好誇張。通常咧可能有深紫色啦、黃色啦、紅色。 佢好 係 童話故事嗰只嘅。 直情咧，如果唔係我哋介紹，可能大家都唔肯。咦，原來有呢種花㗎咁。其實花墟咧，我好似係見過有嘅。咁台灣人咧有陣時叫做咩水仙菖蒲，我唔知有冇讀錯個名啦。係蒲公英個蒲。咁啊，水仙菖咧就系木字头加个菖两个 日 嗰、那个系啦，咁叫水仙菖蒲嘅蒲公英 水仙菖蒲呢个名字我好似反而见过， 系咪啊？ 喺边度见过咧？冇听过俾我噶嘛？水仙菖蒲 冇噶，但系可能你听过水仙，你听过菖蒲，但 系唔 系 啊？我又真系听过水仙菖蒲、 哦，就系呢种嚟噶。 可能本身博学。多彩 都系嘅，都系都可能系嘅。咁佢鲜艳，好鲜艳啦。咁佢通常个底部都系黄色同埋黑色嘅。咁、所以就即系撞出嚟好型啊！件事即系唔系净系话红色嘅花、黄色嘅花，佢撞到黑色，我哋咪好型啊！吓咁佢我见盆栽嚟讲咧，我觉得啦，应该就冇我俾你张相咁夸张嘅。我俾你张相咧，其实 好好密啦， 都系公园嘅地下嚟。 因为欧洲嗰啲花， 冇错， 公园嘅地下嚟 嘅。系啦，咁如果你系如果你系盆栽，可能系我另外一张相啦，可能会比较疏落少少，但系嗰朵花都好有特色嘅。我觉得花系鲜红色啦，跟住咧个花心咧就黄色啦，中间又隔住黑色，即系变咗几种色咁样咯，三种颜色一层层。 其实系你讲得啱，每一种花咧都有三种嘅颜色。佢嗰、那个嗱，譬如本身佢一朵系粉红色嘅花瓣啦，佢花瓣嘅位置近呢一个嘅 花心的位置咧，花蕊的位置咧，佢就好似有個黑色的圓圈，就好似 outline 咁樣，畫畫咗好粗的黑色筆嗰度，就話俾你聽，跟住嗰個咁鮮黃色嘅咧，就係嗰個花蕊。 你都同我同一年代，我哋嗰個年代畫畫咧，好中意揾啲黑色嘅水筆。畫翻勾翻， 而家都會啦， 係咩？ 而家啲後生仔，嗰啲 B B 仔學畫畫都係要畫 outline 噶。 即係油完啲嘢，最屘用個黑色水筆咧 ，trick 出呢、這個呢、這個 出翻， 係啊， 靚啲啊嘛，等你。 O、okay, K， 我唔知道因為咁呢種花咧，盆栽我會嘗試去再揾下有冇嘅翻去。咁佢排水要排水量好，即係華量好，即係點解？ 但佢係泥種嘅。 是泥種的， 它泥種但要排水都好。 是啦，因為我就其實呢沒說泥不泥種，其實如果我種得漂亮我都可以拆開一枝枝去花去買的、但是呢應該就冇囉，即係冇入到呢種花囉。咁就盆栽呢就係、是、應該、比較容易啲搵到囉、因為佢比較短啊，即係矮小咁、所以其實切花嘅機會就唔係咁大囉。 係因為佢細粒㗎嘛。 冇錯， 切乜鬼呀、係咪根都細條啦。 係但有陣時都可以我嚟用嘅，但呢個就唔係咁流行，可能因為都唔係太多人 知。即係花球嗰啲都比較常少用呢一個。 比較少用，但係如果你入到呢個貨啊，你用到啊，將佢大力推介呢，就即係成個香港冇得你有啦。 哇 咁咪 隨時風山水起喎！如果即係邊位入到嘅話， 都係 係咪物以罕為貴嘛？ 係啊，咁佢開花咧就大概係開到兩至三個月嘅。 係 咁你啲唔可以温度太高啦。咁仍然都係講太熱唔得啦。你見到佢因為佢屬於花瓣比較薄啲嘅，弱弱的嘅，咁就唔可以即係曬曬得太勁咯。係啦，咁保持早其實秋天就。幾好，秋天就比較涼啲，就會好啲咯。冬天咧就可能又變咗係冬眠。 佢原產地喺邊度啊？呢、這個 南非。 南非 係啦。 咁啊，跟翻南非嗰啲天氣去到諗下咯。 係冇錯冇錯。同埋咧，佢咧你成日見到佢嘅時候都好多蝴蝶。如果你喺郊外香港真係比較少見呢種花。 如果有蝴蝶喺佢上面飛嘅話， 見到添啊！ 你講得啱，我就係想講應該見唔到喎、 啊， 因為色彩咁繽紛啊，唔係有啲蝴蝶黑色嘅。 是吗？ 是啊，有些蝴蝶是黑色的嘛。 原来呢我觉得蝴蝶不原来西我的 friend 那天去西贡行之后早六点钟、啊、真的满天都是蝴蝶。 是啊，我家附近那里都是凤鱼嘛，我家附近那里。 还一模一样样的，即是颜色不知道为什么。 同一个品种嘛。 是啊。系咯，我仲问佢， 期可能 我仲要搞笑咁问佢，我话真定假噶？即系系咪即系好似系去喺个公园度？我系咪公园嘅即系政府起出嚟系专登整啲假蝴蝶？佢话真噶，廿几卅只喺花上面飞，我真系未见过喺香港。我日本温室先见过， 下次带你去。 真的你嗰啲太，你嗰啲系要行到 缩晒 气先去到， 唔使嘅，系唔使去到咁远嘅，大埔都有。 嗱，佢除咗靓之外，嗱。佢叫做魔杖啦，咩 三色魔杖， 好叻啊！真未见过，未试过记得我啲花名。這個呢 个咧，三个色魔嘛， 有另外一个名嘅。咁啊， 头先嗰咪莆田啊嘛，唔系莆田， 系水仙菖蒲啊， 水仙菖蒲。 另外一名叫丑角花，小丑个丑。 突然之间。180度轉變， 名字真係唔知點解大家咁起。嗱，佢咧就有個除咗靚啊，靚係特色啦，咁已經喺人生裏邊好大作用啦。即係對於呢個社會，如果佢靚擺到，你嘅心情就好啦，見到又開心啦，美化環境啦，其實已經好勁噶啦件事。作為一朵花嚟講，咁但係佢仲可以驅蟲。 喂，呢個你應該 做。首先你問我有冇味啊？我冇答你啊。 冇。 佢冇香味，但係佢有臭味。真噶，佢嗰啲咧系个驱虫嘅功效，唔系臭嘅，即系唔香咯，有味咯。咁、臭唔臭就睇你哋榴莲，你觉得臭唔臭啊？ 榴莲我都觉得，榴莲我都觉得好中意嘅。 系啦， 我啲男样仔， 即系佢有强味嘅，咁就唔系香味咯。咁、所以咧系驱虫嘅功效。系啦，佢可以蜘蛛啊乜嘢嗰啲毒虫啊系可以嘅、另外佢可以入药。即係可以我嚟硬碎佢嘅唔知幾分之幾咧，係可以譬如你風濕痛啊， 入藥問翻中醫啦，不過就 止痛啊、消腫咧都係有幫助嘅。咁所以啲花咧，除咗靚之外咧、即係外在內在味 係都唔錯， 係都我哋咁係咯， 正 係咯， 三個魔杖， 三色魔杖，個杖咧就係權杖個杖， 權杖個杖 字係啦，唔好突然間你大笨象個杖錯曬 嘅。三色 魔杖即係知好似棒咁樣，神仙棒咁樣。 係啦，三。个唔同颜色， 试下去买先。如果揾到嘅时候，我就俾你再 po 上网。 好啊，好啊，得。咁啊，听众都去揾下啦，一齐揾，努力， okay, 加油，拜拜。 时间已经嚟到早上嘅6:59啦，23度嘅气温比头先稍微咧就低咗一度。咁啊，转头分道广播噶咯，普通话台咧会有好欣音乐嘅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朝头早嘅7:10啦。咁啊，各位听众收听嘅咧就系柳岩频道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各位你哋好啊吓！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咁啊，至于交通组方面咧，今日朝头早啊有 Jessica 喺度。 好嘢，好嘢，好嘢！ 各位早晨啦、 啊，好好啊 ，Jessica 咧，无论系开麦前定系开麦咧，都系非常之精神嘅。 系啊。因为太早了、啊、太早了， 太早 了，所以更加要精神一 点、哦。其实你这个想法都已经很好了。有很多人呢就会在想，哇，因为太早了我怎么精神啊，是不是、 哦、 但相反你的想法呢就是因为太早了所以要更加精神啊。 要令到自己精神，亦都要令到其他人精神。如果唔系，大家听我哋讲嘢就会恰着噶。 你唔翻晨光交通天文台嘅时候，你会唔会都会谂办法令自己更加精神啊？ 尽量啦，即系同人倾下偈啊， 系啦系啦， 咁样令到自己保持清醒咁， 系啊，醒啲啦个人， 系啊系啊， 咁啊醒啲嘅状态底下咧，就同我哋睇下出边嘅交通情况啦。 好，咁先提提大家啦，就系青屿干线咧，目前有道路工程噶，咁去九龙方向，近住青马大桥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咁另外提提大家啦，就系下层车道咧已经开放俾大家噶啦，咁所以咧经过嘅驾驶人士咧就要留意。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的。路面情况方面，在这个新界区就是元朗公路出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慢车，现在龙尾就去到福亨村。还有一些 封路措施要提提大家的。首先就是大埔的安祥路有爆水管，来回方向近住大园村泰德楼的全线是封闭紧的。另外长东路的水管爆裂仍然处理紧的。近小濠湾污水处理厂就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另外就系沙田围路啦，有水管急收，咁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跟住沙角街嘅慢线封闭紧，咁呢啲嘅封路嘅措施咧，咁就大家要留意啦。 嗯，即系分别大埔嘅大园村以及咧系沙田嗰边咧都有部分嘅收路啦。 嗯， 系啦，咁大家要留意住啦。咁另外就系、是、当然。你話屯門嗰度一帶都仍然係有恆常嘅車龍啦， 嗯， 係啦，咁其他就冇乜特別，咁大家都要注意翻咧，就係嗰個安全車速啦，以及咧就係同前車保持距離嚇。咁獅山隧道當然都有恆常嘅一個車龍啦， 冇錯， 係啦，大家留意住啦嚇。好，咁有啲咩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系啦，咁首先想问你一个问题咧，就系、是、你都有小朋友噶嘛？ 系， 咁你平时带小朋友出街，究竟系揸车啊，定还是搭车多咧？ 两样都有， 哦， 系啦，因为我都中意同佢搭车嘅、 啊， 搭车咧可以同佢一路行下呢个城市啦，倾下偈啦。咁揸车嘅时候，如果你去啲特别啲嘅地方，可能驾驶方便啲嘅时候，咁咪同佢坐车咯。坐车我就会集中啲精神揸车、 啊， 通常喺车入边会讲一句说话。 唔好嘈住我， 都系系 咁 嘈住司机， 系咁喺度问嘅啫，唔好嘈住我。 可能啊，呢栋系咩嚟噶？ 所以我会中意咧，系同小朋友坐车噶。 哦， 系啊，咁佢自己又拎住个嘟嘟卡嘟，咁我觉得几开心啊！一齐坐车享受嗰个时光，系啊系啊，咁我唔需要将个精神放喺路面上边啊嘛。 系啊，咁就可以同佢倾下哦，以前呢一度系点样点样嘅。 系啊，喂，真系喎、啊，真。真系会倾喎，系啊，跟住拎住嗰个铁路个牌嗱，呢个位咧以前系有咩站，嗰个有咩站咁样嘅，系啊。 点解会问起呢个问题呢？咁当然就唔系每一个香港嘅家庭都会有自己嘅一部私家车啦。咁、所以好多父母咧都会带小朋友去搭巴士嘅。咁、最近就见到咧有人咧喺社交平台就上传咗一张图片，咁咧就见到咧有一位妈妈，佢就抱住个小朋友就搭巴士，但系因为咧嗰阵时系放工时间，佢、又将佢嘅随身物品咧摆咗喺佢隔篱嘅另外一个座位。咁、所以咧有啲人咧就觉得有少少不满啦，因为 佢 个 手抱 B B 嚟噶， 唔系，应该系读紧幼稚园，即系嗰啲系应该识行识走嘅嗰啲小朋友，系只不过可能小朋友太攰啦，咁咧就喺即系妈妈嘅呢个怀抱里边咧就瞓着咗 咁。咁个佢随身嘅叫做行李啦，系啦，咁啊摆咗喺个位嗰度，系啦，我自己咧都有小朋友，你讲得啱啦。咁如果我遇到呢个情况嘅话咧。我会将个小朋友放翻落张凳嗰度，系啊，因为我小朋友都系付费噶嘛，咁佢付费嘅话，其实佢亦都系一样系有权利系拥有呢、這、一个可以乘坐呢个座位嘅一个权利嚟噶嘛，咁我亦都我承认，如果我喺嗰刻嘅话咧，我会想唔想啲乘客以为我霸住个位，咁、所以我不如摆翻个仔喺度啦。就系啦，摆翻小朋友喺度，咁我等佢挨住喺我身边瞓觉，然后我将我自己嘅装备咧就放翻我只脚上边，可能咁样就冇咁容易令到大家误会，亦都可以令到小朋友有一个休息嘅时间咁样咯。 不过都系我以前小朋友嘅时候，即系讲紧好细个，都系读紧幼稚园嘅时候，我都系。靠住媽媽嘅手臂咁樣，跟住就瞓住。通常好少我媽會捧我， 係嘛？ 可能佢都覺得好辛苦， 阿年辛苦啦。 係可能覺得我都好攰啊，仲要抱住你。 係啦，咁啊，所以我會覺得咧，如果係咁樣，不如唔好令到大家產生誤會咯。用呢個方法可能會好啲嘅。咁我當然明白，有陣時小朋友就真係好想媽媽攬住嘅。咁、我換一個角度就係、有阵时乘客都应该了解一下，系啦，咁嗰个，既然佢有两个人嘅，你咪俾翻两个位佢咯。 系， 咁佢有小朋友，佢只不过抱住你，都要明白到就系可能个小朋友都扭计。咁如果佢，你都要谂，譬如我呢个大男人嘅，有个妈妈已经揽住咗个 B B 啦，跟住我仲要佢将佢自己嘅嘢放喺嗰个佢只大髀上边，佢大髀即系又有一个抱住嘅 B B， 大髀上面又有另外一个啦，佢系佢自己嘅嘢嘅。咁我创伤我都会觉得好逼啦，咁、我都宁愿企啦， 都攰嘅。 系啊，我而家有阵时搭铁路都系啦，一见到我坐咗喺度嘅话啦，一见到新一批乘客上车嘅时候咧，好多时候我都会企翻起身噶啦，都系让位俾人嘅。咁、我肯定会觉得系有更加多需要座位嘅人俾，即系俾我更加需要嘅，除非我整亲咁样。咁、如果唔系嘅话，咪尽量让位咯，牛高马大咁有气有力。咁除非你话我嗰日病唔舒服嘅，咁咪唔好让咯，系咯。 系啊。 好，咁啊，同阿 Jessica 倾咁啦先。 好， 唔该晒 Jessica， 咁啊，同各位听众咧就睇睇天气啦吓。咁啊，初时大致多云，日间咧系渐转天晴以及干燥，最高嘅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早上咧系稍凉嘅。市区最低嘅气温会系21度左右，新界咧就再低到一两度，即系可能会见到19啲噶啦。而家室外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咧就58%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属于4至5，咁啊都系中级度嘅水平嚟嘅。时间嚟到早上嘅7:17啦。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交流咗喺晨光大学入边，咁啊电话旁边咧继续邀请到我哋嘅注册中医师陈佩斯医师噶，早晨 Terry， 早晨啊小白， 早晨，咁啊有一个问题，我相信对于无论系翻工翻学嘅朋友咧，都非常之重要嘅，咁啊就系呢一个口气嘅问题啦。 唔係話咩大好戲啊。不過我哋人咧身體上面，我成日都會諗嘅，我哋身體上面本身咧都應該係每個人有自己嘅味道嘅體味嘅。咁如果我自己有陣時都會覺得噶，好似個身體有少少可能病，定還是係身體唔協調，定係點樣嘅時候咧，我發覺原來個人嘅味咧係會改變嘅。好啦，咁隨之而就喺度諗啦。咁如果口氣嘅問題可以有好多問題嘅喎，係口腔啊、消化系統啊，定係點樣咧？咁如果你真係面對住呢一個口氣嘅問題，如果中醫角度，我哋又應該點樣去到理解同埋點樣處理咧 ？Terry 小白，我不嬲都覺得你咧真係好有智慧嘅，同好有同意。 多謝你啊！ 咁的确系噶，嗱，我哋正常嚟讲咧，我哋人咧当然系有一个嘅气味啦，因为啲气味咧系保护我哋嘅，譬如我哋唔会有啲昆虫啊、啲动物去搞我哋啊嘛。咁咧，而我哋正常嚟讲系唔会觉得自己有味道噶，例如口气啊，或者去体臭咁样。咁啊，当我哋自己都发现有味道嘅时候，又或者身边嘅人话俾你听嘅话咧，似乎有啲严重啦。咁譬如特别讲下口气啦，系咪？口气咧，我哋咧。最大的味道梗係我哋起身嗰下啦，起身嘅時候，咁、一般嚟講，其實咧嗰、那個味道都好有限嘅。我哋咧首先個距離唔會太遠啦，即係除咗你即係配偶嚇瞓喺隔離嗰個人，我起身之外咧，理論上就太遠嘅地方唔會噶啦。同埋咧，刷完個牙啦，我哋即係清潔咗個口腔咧，理論上就味道就冇噶咯。咁但係有啲人就話唔係，好似成日都有，或者我哋有個參考啦，我哋咧同人去溝通，起碼大約有比較密啲都有傾密。近少少就大概有一尺範圍度啦，係咪？咁如果呢個時候都聞到有啲味道嘅話咧，咁咧嘅機會就真係我哋叫做口氣嘅問題啦、哦。當然更加遠就問題更加嚴重啦。 係咧，即係你話咬耳仔嘅時候，咩咬耳仔即係傾密偈嘅時候咧，咁有口氣少少就即係都明白嘅。如果你話喺一個會議室入邊咧，就咁坐對面講嘢都聞到個，咁啊真係係失禮噶。可能戴翻個口罩真係會穩陣啲。 如果有的我哋就梗系呢一个遮一遮丑啦。咁、但系最主要我哋都要根治个问题，了解个原因先可以处理到噶嘛。 系啦。咁口气我哋知道，其实每个人都有啦。喺啲乜嘢嘅情况底下，一个人嘅口气会特别强烈嘅咧？ 嗱，我哋要了解我哋嗰个身体嗰个结构咯。咁首先我哋咧，其实口啦，跟住连接住咁，当然系一个食道啦，然后跟住去到胃啦，跟住肠啦，就然后排出嚟啦，系咪先啲食物嘅唔要嘅嘢咁样？咁所以某程度系一个可能管道嚟嘅。咁如果咧我哋直接啦，有个口落到去个胃嗰度咧，其实呢一个系最短嘅距离啦，就是對於我哋pat pat 嚟講嚇，咁如果我哋個胃消化得唔好咧、其實或者消化得好慢嘅話咧，嗰、啲食物喺度，大家都食到嘔啊嘛，嘔出嚟即係嗰啲嘢係好酸啊又臭啊嘛，係咪、因為嗰啲胃酸係消化嘅食物嘅，咁、如果係我哋消化得比較慢，啲食物逗留得比較耐嘅時候咧，就容易有氣味啦，就嘔嗰啲嘢出嚟啦。咁所以我哋聯想翻啦，我哋如果食嘅嘢比較難消化啦，或者個味道本身就係比較濃烈嘅，譬如好似一啲咖喱又好勁，即係成日食啦嚇，間唔到食當然冇問題。如果成日食嘅一啲好濃味嘅嘢啦，又或者自己身體唔係幾好，消化唔好，嗱消化唔好啦，我哋會覺得點咧？個胃脹脹啦，胃頂頂啦，冇乜胃口啦，呢、個第一步啦。下一步嘅時候再落啲啦，就係、個腸道咧都唔係好喐咯，即係大便咧就。唔系成日虚啊，又或者咧便秘啦，喂，甚至人咧，我即系试过处理过，即系一啲 patient 咧，甚至系成个礼拜都去唔到洗手间噶。咁你知咧，系啦，咁你谂下啦，我哋正常咧个大便，你记唔记得我正常大便几耐去一次啊？ 一日去一至两次系嘛？ 系啦，冇错，你真系好聪明噶，所以系啊，你唔好同我争饭食我。 其实咧，成日做晨光大学嘅时候，啲嘉宾喺度问翻个问题，我都好惊自己答唔到噶。 系啊，但我觉得你一出嚟就可以做，即系读咗几年书就做老中医啦吓。 好。 系啦，咁跟住咧，所以我哋正常嚟讲，便就一日去一至两次啦。咁、如果成个礼拜或者几日都去唔到咧，咁基本上入边嘅食物积咗好耐啦，咁呢啲自然就会产生个味道啦。咁呢时有啲气体嘅，所以有时有啲人会呕气啦，系放屁啦、胃气啦，甚至乎咧呢啲垃圾太多喺我哋成个肠道消化道太多嘅话咧。就会长期就成为一个口气啦、 我想问清楚多一样嘢先，这个真的可能学术少少。其实口气、胃气和我们放屁都是人体会发出来的几种的气味的，其实它们一定是有关系的，但你都不等于同样的气味的嘛， 那些不等于啦，譬如放屁那种的味道啦、 是经过大肠这样， 是啦， 係啦，咁樣係有啲唔同嘅。咁、所以呢因為咁講啦，口氣個問題會比較長遠少少嘅。因為你有時譬如我消化唔到，或者今日突然間食得滯咗，或者今日呢我哋成日講啦，情緒唔係幾好，即係谷咗啖氣嘅，咁好容易呢呃咗氣呀，或者放咗個屁呢係短暫嘅就味道啦。咁、但係口氣係比較長時期，即係你抹大個口呢就有味道出嚟㗎喇喎。咁所以呢一個呢係比較長期啲嘅問題嘅。 係，咁嗰個亦都牽涉到即係真係五臟六腑嘅問題呢，其實氣體呢都係一樣呢個問題。好啦，咁如果我真係有呢一個問題，如果你話從牙醫嘅角度嚟講，咁梗係可能你口腔個整潔問題啦。如果中醫角度，我想真係處理咗呢一個問題嘅話呢，有啲乜嘢？有冇啲话呢个好快嘅方法可以解决你嘅燃眉之急嘅？有啲长远啲嘅方法就一定系固本培元，调理翻身体啦。我哋先讲下，我呢排好唔掂，个口真系好臭啦。有啲咩快啲嘅方法可以即刻起码中和下佢先咧 ，Terry？ 嗱，其實咧，我哋同牙醫咧係冇衝突嘅，因為係牙齒啦、口腔咧都係身體嘅一部分啦。喺牙齒嚟講咧，中醫角度咧係屬於腎，牙齒啊係骨嚟嘅。咁而咧牙肉咧喺中醫角度嚟講係同脾胃有關。咁、所以咧，頭先我哋講咗話，我哋個消化道唔係幾好啦。咁咧嗰個就同脾胃係有直接嘅關係。咁所以有啲人咧，佢除咗牙肉，即係唔會淨係係有口氣嘅，佢一定消化唔好啦，同埋咧，譬如牙肉都會浮腫啦，甚至可以伴隨一啲牙周病啊，頭先講嗰啲蛀牙嘅問題，呢啲咧可以揾牙醫去處理啦。咁亦都要同時咧，我會建議啦嚇，揾去中醫咧去強壯翻個身體啊，因為總係有啲人咧特別容易咧蛀牙啦，特別容易有牙周病嘅。咁另一方面咧，我哋係啦，咁而家急救喎，佢而家今日。好大口氣喎、咁點算 食咗大蒜 喎、係啦，咁點算呢？我哋第一樣嘢要做嘅呢，我會建議用鹽水去朗喉嘅，因為呢鹽水呢其實佢有清潔即係口腔嘅作用啦、有好多人都知道啦，如果我哋口腔去發炎啊、生痱滋啊咁樣呢、我哋會飲鹽水嘅，即係朗喉就得啦。 幼鹽嘛，係咪意思幼鹽嘛，唔好攞粗鹽係咪？ 嗱，個重點係要天然嘅海盐或者岩盐， 呢个好，呢个真系即刻抄低佢先。天然嘅岩盐、海盐咁样， 因为盐入边咧，正常嘅盐咧入边咧，除咗有 sodium chloride 咧之外咧，其实佢仲有其他嘅微量元素嘅。咁、所以唔系就系得咧，盐呢一个成分咯，即系所谓我哋逐句讲，即系好咸嗰个成分啦。 系啦，咁所以我哋攞咩饮汤加盐，嗰个盐就唔得噶咯，餐桌盐嗰啲唔得噶。 嗱，一般我哋使用啦，无论系饮汤啦、煮食啦、刷牙啊呢啲朗口咧，我都会叫病人咧系用呢一个天然嘅盐噶，因为天然嘅盐先有用嘅，而咧。嗰、那個所謂粗鹽、幼鹽咧，其實只不過磨出嚟嘅大細嘅啫，其實咧對於佢本質咧冇乜影響嘅，所以我哋要買咧就係、天然嘅海鹽啦， 知道 或者岩鹽。 好， 如果唔系咧就冇用嘅。 系，明白。好啦，咁我哋就要知道啦，天然嘅盐咧先就可以帮得到我哋。咁我哋就基本上，如果有啲燃眉之急，我哋就用呢个天然嘅盐咧，就帮自己个口咧就朗朗下，咁啊令到自己即系第一步就初步嘅叫洁净咗佢先系嘛？ 系啦，冇错啦，起码即系清一清洁嗰个口腔先啦。咁令到我哋日身即系个口腔入边嘅污糟嘅嘢，起码清洁咗先。咁、而咧呢一样嘢下一步啦，咁啊到我哋跟住食早餐啊，晏昼噶咯，系咪系翻工咁样？咁呢个时候咧食嘅嘢尽量去清淡啦，同埋易消化嘅，因为我哋头先讲咗啦，我哋个肠就最紧要畅通啊嘛，系咪？咁所以我哋要易消化，咁要做啲咩咧？譬如食粥啦。食飯啦，尤其米飯咧、大家咧好忽略嘅喎、因為當咧嗰個消化唔好，好多人就諗：哎呀，我唔想食飯咁多啊，不如食啲粉面啦咁樣。其實咧，食飯咧係最容易消化，同埋咧最令到身體咧個脾胃去復原嘅。所以咧，身體唔好嘅時候咧，食粥食飯係最好嘅。 係啊，我前排咧個肚仔都有啲唔舒服咧，即係跟得 Terry 多，我個腦即刻諗第一句：我要食飯，我一定要食飯。 咁食 得 快好啲啊，都系 咁。系啊，正气啊嘛，又有米气到肚啊，咁样。咁嗱，又可以食翻啲清啲嘅嘢啦。咁如果你话我又问翻，如果嗰个用海盐洗嘅话，我使唔使好似食药咁食？早午晚其实就算喺公司，我食完饭啦，真系食完米饭啦，我翻到公司都再晾一晾开，又会唔会更加好嘅咧？ 其实冇问题嘅，因为当你觉得自己好严峻嘅情况，你想快啲处理嘅时候咧，清洁个口腔咧系可以密啲嘅，完全唔担心嘅，攞下口嘅啫嘛，系咪？ 嗱，咁如果你话嗱燃眉之急就用呢一个海盐啊攞下口啦，咁如果你话真系想长远嚟讲嘅，系咪喺食物方面我哋选择好啲，定还是真系要食疗先至解决到呢个口气嘅问题咧？ 咁如果我哋就要睇一下嗰個情況，即係發現咗有口氣有幾耐啦。如果一個短時間嘅身邊嘅朋友或者即係配偶話俾你聽，佢有啲口氣，咁頭先用頭先嘅方法啦，譬如話我哋真係鹽水攞下口啦，然後食嘢清淡一啲啦，同埋一啲嘅易消化嘅食物先。好啦。咁然後咧，就留意嗰個自己嗰、那個腸道係咪暢通啦，即係大便暢通，將唔要嘅排出嚟。如果咧，我哋能夠咧將啲唔要嘅排出嚟，即係大便係正常，將啲唔要嘅排出咧，應該咧慢慢個口氣就會消失嘅。咁不過長時間問題，因為做曬所有嘅嘢咯，都諗唔到，即係或者做曬所有嘢都改善唔到啦。即係大便都係唔通暢啊，又或者個口氣問題都係改善唔到。當然呢個時候，我哋就要揾醫師去幫手啦。 明白，針灸啊，或者嗰啲天灸啊，呢啲可唔可以幫手處理呢個口氣嘅問題㗎？ 天灸咧，同埋天灸最主要咧，我哋會喺咧個冬天同埋夏天啦，最凍同最熱嗰啲時間咧，我哋會貼一啲嘅天灸嘅。咁咧，呢啲嘅天灸貼咧，最主要就係幫助我哋提升我哋嘅體質啦。咁而針灸亦都係，針灸亦都係一個治療嘅方法嚟嘅。即係咧，譬如除咗我哋頭先講，我哋食藥啦，可以即係強翻嗰個脾胃啊身體之外咧，其實針灸都可以做呢樣嘢嘅。咁所以咧，睇下啦，有少需要嘅病人咧，我哋可能咧除咗食藥之外咧。再加埋針灸啦，雙管齊下咁樣嘅。 哦，明白曬啦嚇，咁大家就注意呢個口氣嘅問題啦。咁如果發覺自己有嘅話咧，首先第一樣嘢。唔好下下擘大個口對住人先，咁啊戴翻個口罩先，跟住就可以試下，譬如頭先用一啲Terry 教嘅方法啦，真係岩鹽啊、海鹽啊，去到幫手自己咧就好好地清潔個口腔，再喺食物方面咧就選擇得好啲，咁我相信口氣嘅問題就好快就可以處理到噶啦。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 Terry，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美国大选正进行投票，民主共和两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和特朗普在投票日继续呼吁选民投票。贺锦丽说是要确保每名选民都透过投票了解自己发声的力量。特朗普在投票之後表示有信心當選，又說如果選舉是公正，一旦落敗不會提出挑戰。美國聯邦調查局表示多個州的投票站收到虛假的炸彈威脅。消息指中央港澳辦、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星期五將在深圳主持召開有關香港發展的座談會。消息指本港商会领导、部分国际企业等获邀出席座谈会，预留一日时间举行。预料行政长官李家超、中联办主任郑雁雄亦会出席。据了解，原定当日在立法会举行的议员和行政长官、行政会议成员及政府官员午宴将延期。夏寶龍上月在北京分別會見匯豐集團、怡和集團管理層，他希望匯豐繼續發揮優勢，積極參與中國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對外開放，為香港繁榮發展多作貢獻，又期望怡和增進國際社會對香港的了解，堅定對香港的信心，繼續發揮優勢，積極作為，為香港保持繁榮穩定更好發揮作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缺乏互信为由，突然宣布解除国防部长加兰特的职务。内塔尼亚胡说他和加兰特在战争的管理上存在分歧，虽然已经多次尝试弥合这些差距，但差距越来越大，而敌人正从中获得很多好处。加兰特在被解除职务之后说，以色列的国家安全一直都將會永遠是他一生的使命，又透露被解職涉及三個原因，包括要求就哈馬斯突襲成立調查委員會以吸取教訓。他又警告道德的黑暗已經席捲整個國家，而特拉維夫就有大批民眾上街抗議內塔尼亞胡的決定。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多云，日间渐转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在21度左右，新界再低一两度。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丰台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啦，睇翻隧道嘅情况。现时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到去欣怡花园，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方向入口一带系车多。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理工大学，东隧九龙入口就排到去尤丽村，西隧九龙方向喺博康村，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排到去石门村。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坚尼地城游泳池车多，龙尾排到近电车厂。九龙区方面，到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慢车排到去果栏。新界区方面，现时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和斜村一带系车多，咁另外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屯门市中心车多，龙尾就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睇翻你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大埔嘅安祥路系有爆水管，来回方向近大园村泰德楼全线系封闭。咁另外长东路嘅水管爆裂仍然系处理当中，近小豪湾污水处理厂一段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火烛啊！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楼梯好大烟啊！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第35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快将展开，由11月8日起到11月17日，登上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金曲同歌手。 今年可以投选的奖项包括。最受欢迎10大国际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手、女歌手、乐队或组合。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愿岁月对你温柔以待。 青春往事，壮怀激烈，笑崖心思，波澜万丈。曾经沧海，蓦然回首，是不是还保留住那片初心呢？国剧830《梦中的那片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0日。 加明 时装 盛典啊，时装盛典啊，讲下啲寻晚咧都非常之流量高嘅主题啦。咁就系当然讲紧呢一个咧，可谓系孖丝嘅大品牌。咁啊，终于咧凯旋回归啦。因为其实佢哋唔系第一次喺香港咧摆时装 show 噶啦、哦。之前咧喺2006年嘅时候咧，喺邵氏影城嗰度摆过一次。咁但系嗰次咧就系春夏嘅高级定制时装、 嗯， 就同今次呢一个咧，即系出去出海玩嗰一种嘅感觉咧，好唔同嘅。 啊，即系阿嘉明啊，对呢啲女士多啲嘅品牌咧就。留意多啲啊！ 系啊，咁啊，因为呢件都系城中嘅潮流城市啦。啊、 哇，琴日都几咯，城中猛人去发哥发嫂啦、啊，一讲咗呢个就已经系最王道正宗啦、 啊。 跟住阿嘉玲姐啊，系、嗯、啊，咁等等啦，唔逐一细数啦。 系啊， 咁仲有 G D 啦 ，G D 亦都好抢眼球啦。因为 G D 咧，佢啊终于都唔戴头巾啦，咁啊今次咧露出红色头发啦。咁啊，同埋尋日呢個 look 就見仁見智啦。有啲朋友就覺得，咦，同佢平時個 style 好唔一樣喎、 啊。哇，點解會咁嘅？其實可唔可以整得好睇啲啊，靚仔啲啊？即係自己男士睇翻男士，我都覺得即係佢都係行啲奇特風㗎啦。大家都知道 G D，、啊、即係當年嘅、嗯、就算係 Big Bang 年代嘅佢。不過你而家睇翻佢好似。知衣着有啲古古怪怪咁，你明明即系嗱，直间啊，冇比较冇相、嗯。我觉得冯允谦都着得几好睇，其实 都系， 系啊。 其实都好多本地嘅明星咧，寻日都系盛装出席呢一个嘅时装 show 啦，就喺翻我哋香港嘅资专设计学院当中进行啦。 喂，呢、這个地方对于我哋嚟讲都有啲叫回忆嘅， 系啊， 我哋都有喺嗰度举行过呢个十大中文金曲。 系啊，当年咧嘉明都有份嘅，咁我都曾经咧着过系呢一间学院 DI 嘅同学仔。佢哋嘅即系杰作啦，咁我哋几位师爷咧都系经常都要去紧密地同翻一班嘅学生啦、老师们合作啦，因为其实老师们嘅参与都好大嘅，咁都希望咧到时可以以最靓嘅一面呈现喺观众面前啦。咁再加上都系用埋佢哋嘅场地，就直头将十日中文金曲咧摆咗喺 DI 当中去到进行嘅。咁其实咧都感受到呢一班嘅学生同埋老师们咧，真系对于时装、对于设计咧系好有热诚嘅。咁所以今次咧就同呢个国际大品牌咧，有五位真系香港嘅 DI 嘅同学仔咧，系远赴法国。去到真係感受一下當地呢一個大品牌嘅氣氛， 哦、 然之後咧感受完之後，我相信啦嚇，應該咧就係事前未正式公布咧，就已經睇咗部分嘅一啲嘅作品啦、啊，一啲嘅設計啦，就將佢哋嘅靈感帶翻嚟香港，就融匯咧就擺喺呢一個尋晚嘅 show 入邊咧，其他嘅藝術裝置當中。咁、 嗯、 所以呢五位同學仔咧就真係獲益良多啦。 哇、嗯，咁、哦、幾好喎、 啊！將法國元素帶到翻嚟喎， 係咯，同埋多啲交流嘅機會啊嘛。即係舊時我哋讲时装殿堂，可能讲嚟讲去都嗰两间大学或者一间设计学院啦。咁、嗯、但系随住资专设计学院咧，好锐意咧去做呢个时装领域嘅革新之后咧，我都觉得哇，因为依家今次有咩 crossover 去到法国啦。与此同时就系、是、哇，可以得到咁大嘅一个法国品牌去叫垂青啦，搞个咁大嘅 event 咧。其实琴日咧直间有啲朋友都有入场啦，即系平时买好多嘢嗰啲人，咁啲 sales 梗系会邀请你入去啦。我冇份嘅呢啲女士嘅，咁但系咧佢都会话：哇，好开心啊！见到好多人啊！其实咧一出场第一个咧已经系咧出猫特工队啊，即系嗰位泰国嘅女演员出嚟咧，已经系好震撼啦！因为、嗯、即系呢一位女演员，其实大家喺香港票房都几好啦，《出猫特工队》呢部电影。咁与此同时就系、是，其实佢都喺泰国方面好出名。琴日原来有啲泰佣姐姐咧喺门口。 哦， 等呢位嘅女， 粉丝们啊， 系啊， 好嘢喎， 系啊，嗱呢啲就系打国际线啦，我知 啦， 系 啦， 即系你大家我哋成 有 voice 真 系，有 G D 咁 G D 嘅多人睇啦，有发哥发哥嘅多人睇啦，嘉玲姐嘅多人睇啦，甚至乎轩仔冯允谦嘅多人睇，但系啊你估唔到有一班。泰国嘅朋友喺香港，即系跟住入去就系支持呢一位，即系我刚啱讲啦，因为佢个译名好长噶，即系泰国嘅朋友仔咧，我真系唔记得佢应该点译做过广东话嘅名啦。不过就系总之大家有睇过呢部好著名嘅近年好著名嘅电影《出猫特工队》呢部电影作品嘅女主角咧，就有做咗呢个 fashion show 嘅其中一位嘅叫 model 咁样咯。 系啊，除咗东南亚区之外咧，即系去到海外都有好多嘅明星啦，都嚟到呢一个寻日嘅 个嘅会场当中啦。譬如话西班牙国宝级嘅女演员啦 ，Penelope Cruz， 系啊， 都真系哇，帮女郎都做唔少啦，都可以话咧非常之厉害嘅呢一位女演员都系盛装出席啦。咁而另外都有啲新消息嘅演员嘅加拿大籍嘅新星 Whitney Peak 咧，亦都有喺现场当中咧有睇到呢一个 show 啦。咁当然我哋香港嘅女飞鱼何诗蓓亦都系盛装出席嘅。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即系大家都着得好靓啦。不过有阵时咧，去到呢啲活动品牌咧。即系嘅大型活动啦，琴日应该有过500至800人咧喺会场入边啦。咁除咗表演者啦，或者参与者啦，或者明星，其实更加多就系大家平时买嗰啲专柜客户啦 ，VVVIP 啦。跟住咧，我有朋友话入到去咧个体验系点咧？好似大家成为咗呢间公司嘅员工咁。 点解咧？ 你好一几一式一样，有阵时有机会会撞款噶嘛。你谂下，譬如某。个个大品牌都系啊，其实佢一季其实可能出紧30件衫到嘅啫嘛，咁你嗰度有计划完咗啦，你百几 咯咁多人， 你唔会着啲极 vintage 噶嘛，你都系着翻呢两季嗰啲入去谂住啊，我都潮潮咁样啊，咁你又着呢一两季。我又着呢一两季，咁、 哦、 你又潮潮，我又潮潮， 翻学咁样、啊， 咁啊好容易系啦，即系佢又话有少少呢啲得意嘅，喺会场嘅啊，自己觉得即系边个着得好睇啲咧？啊，我哋撞咗，定还是我哋冇撞咧？但系个穿搭系点咧？咁样，佢话其实入边啦，除咗个 catwalk 之外咧，都系一。翻咧，掀你一翻，龙争虎斗 嘅， 都预咗一定会嘅。但我又觉得另外一个角度几有趣嘅，就系、是、除咗话咧睇时装啦、睇啲衫啦、睇啲袋之外咧、都真系好有趣嘅一个装置。因为咧，佢除咗系有头先讲过咧，有啲即系学生嘅作品咧，唔系衫嚟嘅，唔系着上身去行 catwalk 嘅，而系喺会场当中嘅装饰，即系啲艺术嘅品嘅一啲嘅装置啦。咁、除此之外咧，佢有自己嘅 radio show 嘅、 哦， 有佢哋自己品牌嘅电台节目。咁系点样嘅咧？就好似。我哋咧三台系 S 二嗰个嘅设计咁样样，将圆台啦，长长地即系椭圆形嘅圆台啦，咁就即刻咧会有主持人啦，会戴住 headphone 啦，就会同大家咧就揾一啲嘅名人出嚟咧做下一个现场嘅采访， 系 咁就等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除咗睇 show 之外咧，亦都可以知道，今次我哋邀请嚟嘅 VIP。佢哋近排忙啲咩啊？對於呢一個話題有啲咩？係啦，有訪問咧，係現場做俾你睇嘅。 即係奧斯卡金像獎啊 ！Hey， what's up GD？ 跟住你就即刻 GD 就 yeah， what's up？ 係啦，但係佢哋咧就唔係企喺度紅地氈嗰種嘅採訪，而真係坐埋嚟慢慢傾嘅感覺。咁、所以咧當中就係請到譬如話發哥都有坐低啦，發拉亦都有坐低啦。 哇！發拉好靚， 好靚 喎！哇！真係唔同咗啊！拍完上戲之後，成個人個氣場都上氣場啊！ 荷里活 系啊，真系荷里活演员嚟啊！发哥依家真 咁都讲翻，即系佢哋嘅近况嘅时候咧，都几有趣。譬如话发哥咁样样啦，发哥都好耐冇出席过时装嘅节目啦。咁所以今次即系连同哇，真系冻龄到不得了嘅发嫂 啊！佢好似我听到一个小道消息话，发嫂好中意呢个品牌咧、 哦， 所以发哥陪伴出席嘅。咁、咧有一张图片啦，一阵喺 Fest 嗰度开俾你哋睇啦。咁、我自己口形容啦。咁啊，发嫂咧就叫发哥影相啦。跟住发哥咧就 hold 湿到好大咁样，即系玩佢老婆啊！你明唔明啊？即系嗰啲夫妇之间咧，啊老公帮我影张相，咁你正常梗系又错啲角度啊，跟住又低炒啊，或者 low angle 啊咁样啦。咁发哥咧就好影，跟住咧佢就将两只手指放大咗啊，发嫂块面咁样，即系其实你影到套衫同埋影到个景咁样， 几有情趣啊！呢啲咪 即系有阵时，即系夫妻之间咧，小顽皮咧，即系可能一个冻龄之术啊吓，亦都系。 当然佢哋自己都运动好够啦，譬如话发哥咁，佢继续都系有跑马拉松嘅，咁佢都话原来咧之前咧影到大腿啊，怀疑有个肿瘤啊，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跟住咧佢就话咧自己搵嘢捽，搵啲药油咧捽下捽下，佢话捽散咗， 犀利犀利，发哥。果然系与别不同啦， 发哥先得嘅啫呢啲， 发哥话晒都系高进嚟啊嘛， 咁啊梗系啦， 高进做到嘅嘢，我细细个就知道我做不到， 你估净系捽张衫仔出嚟啊？佢捽走啲嘢都得噶， 细个又知道佢与别不同噶啦，细个睇电影已经知道， 咁所以今次咧，其实可以即系见得到呢一个国际品牌咧，摆到喺香港住，摆喺一间学院入边咧，做呢一个嘅活动咧，都真系值得开心嘅。 呢啲都真系可以多搞，即系其实喺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经常喺度讨论。 論或者協助討論一啲城市經濟啦，點樣可以搞旺嘅經濟啊，促進消費啦。其實呢一啲都係旁敲側擊，唔係淨係單單譬如搞球賽或者搞一啲大型嘅馬拉松活動可以吸到客，或者搞啲大型嘅展覽展銷。哇，其實呢啲只要傾到一啲大型嘅品牌落户，借住大型品牌嗰個力量，跟住幾有趣味喎、哇！如果今次呢個法國品牌做嘅 show 唔係做一日咧，佢做三日咧，而佢做呢三日，第二三日係向公眾開放賣票咧，再加上就係第一日係 GD， 第二可能係另外譬如 Jenny 咁樣 backpack， 跟住第三日可能係木村咁先算，或者其他即係周邊地區、亞洲地區勁啲嘅人咁樣，或者即係我哋成日話印度劉華咁樣。好賣得噶嘛？你都知道，你有聽過印度劉華呢個名啦？ 佢哋可以拉大隊嚟噶， 咁又可以帶埋旅遊經濟啦。 直情可能講緊，可能有十萬嘅印度旅客突然間訪港，就係因為呢個原因。因為其實我自己去中東考察嘅時候，我都感覺到，點解佢喺阿布扎比有個 show 係淨係印度劉華做？佢做出一個月，跟住咧嗰個中東嘅叫做旅遊業議會嘅一啲人咧，佢講話，其實單單係呢個 show 咧，就已經可以為到阿布扎比帶嚟幾多幾多嘅收益咯。 咁當然啦，之前咧就有 L 字頭另外一個嘅時裝大。系啦，咁佢哋就會擺喺尖沙咀嗰邊做啦。其實嗰次都帶嚟唔少嘅迴響嘅，都係一啲好正面嘅信息嚟嘅。咁然之後今次就 C 字頭呢個牌子啦，都有傳過 D 字頭嘅牌子咧，又有興趣嚟香港擺個 show。咁但似乎咧香港擺嘅 show 咧，都係同佢哋嘅 cruise line 有關，即係都係因為可能香港有個海港啦，我哋有好靚嘅維多利亞港啦，亦都係關翻乎可能香港嘅客户，甚至乎我哋周邊地區嘅客户，似乎買佢哋嘅衫咧，都係中意呢一類型嘅比較輕鬆啲嘅路線，未至於次次都去到高級定製族。咁所以呢，如果要去拉攏下其他唔同嘅牌子，都可以繼續向呢個方向再試試。咁都係大型活動啦，除咗有時裝品牌之外呢，就係講到七攬啦。嚟緊我哋陣間睇下有冇時間，都可以講下賣飛嘅情況。 Mix me with the drama. Check you like hummus. My clothes are pajamas. True from the cold plunge. Daytime, better use my yard. Quick switch at a fit for the night yard. Swerving through the lane, maybe 20 minutes late. Cause we have to do one in an hour drive-by. It's not that deep, I'm not that drunk. Sometimes girls just gotta have fun. Throw it back, all that. Me and my sis, we're too attached. It's not that deep, we're not that dumb. Look at them bodies on the run.Inside glow, we like the sun. You're gonna feel us every day. This that pretty girl mantra, this that flaunt. You just touched down in LA. Pretty girls don't do drama unless we wanna. It'll be depending on the day. Pretty girls picking a defender, no I'm a defender. Never let it catch no string. This that pretty girl mantra, she's that stun. I'll make you wanna swing both ways. 不過今次呢一個品牌咧，香港就邀請咗 GD， 咁都之前有話過 GD 又咁咯，唔講太多啦。Jenny 聽過佢有自己嘅 solo 作品 Mantra。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歐、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線。 好，继续翻嚟讲下啲香港嚟紧会发生嘅大型活动啊！ 系啊，今次呢个都可以话全城瞩目啦，因为咧真系转场啦，咁就去到呢一个全新嘅启德嗰边，就系讲紧七榄啦。七榄都系香港嘅年度盛事嚟嘅、尤其是系一啲外国嘅球迷咧，真系盛装出席嘅一个嘅活动嚟噶。咁当然佢哋嘅盛装就唔系高级定制时装嘅盛装，而系你当佢 Halloween 咁重新再玩过啦。 扮鬼扮马 系啦，咁啊今次咧去到容纳到50,000人嘅启德体育园咧做主场啦。咁、今次嘅门票都真的有些新的嘢出嚟，包括咗当系有啲贵啲噶啦，但希望系包到多啲嘢嘅东西。譬如话系啲咩嘢咧？有队长贵宾室， 会边个先系队长？ 系啦， 俾到钱嘅就系俾到钱嘅就系队长，系咪？ 原来呢一个嘅队长贵宾室咧，就系有一个叫做礼宾款待区入边噶啦。咁啊，3日嘅票价咧接近18,000元噶啦，17,950元， 真系 俾到奖先， 你都做到队长啦，系咪先？ 要 captain break 嘅， 系啊， 俾钱俾钱先。 系啦，咁呢个 captain 入去做咩嘅咧？ 入去嘅时候应该讲 slogan， I'm captain， 系应该要致敬，系咪要行个礼先咁样？到去咧就有啲咩嘅咧？有佢哋嘅商务贵宾室，咁咧就有无限畅饮同埋自助餐，跟住咧有侍应服务，咩叫侍应服务咧？另外咧场馆入边有你自己嘅专属座位。 我用英文解解。有人 serve 你咯，即系。 哦 ，OK， 即系有人攞嘢俾你，系咪？ 喂，你俾你10,000元 ，OK， 你当自己搭紧商务舱啊！ 其实应该入到入去咧，就直头系一对一咁样噶啦，人呃人咁样 serve 你啊！ 喂，但系我谂呢个票价咧，最值钱嗰个嘢唔系呢啲， 系乜嘢？ 系反而可以同多位香港七榄嘅传奇球星同埋官方大使有交流嘅机会。 姚锦成啫，系咪？ 系咯，系咪姚锦成咧？又出翻嚟成哥， 成哥啊！ 系啦，咁啊呢啲就睇下你觉得值唔值啦。咁啊，另外如果平时出去玩嘅话咧，就都系睇翻南看台边嗰个嘅安排点样？ 喂，佢哋系咪都有翻个南韩台？好似 一定要有啊！ 飞跃启德啲主席啊，嗰啲CEO 有出嚟讲话，其实佢个南韩台都系同翻做翻叫做香港大球 场 嗰个 角色，做翻成个感觉。 必须要啊！因为咧南韩台嗰边咧今次会有个超级通行证嘅，咁嗰边咧当然喺翻南韩台嘅座位啦，同埋可以喺南韩台嘅上方，因为咧嗰度有啲咩咧，会有个啤酒嘅俱乐部，同埋有佢哋自己南平台嘅。专区咁嗰度又系有啲所谓无限畅饮嘅服务嘅，因为南看台吸引之处咧就系你要18岁以上先至入得，同埋系可以带饮品入去场馆你个位入边嘅。 派对区嚟嗰个系， 就真系 我听得最多嗰句，唔知系咪我自己中意啦都。我听到最多就系无限畅饮啊， 系啦。 头先嘉明讲咗嗰两大嘅房间，无论 captain 嘢啦，同埋嗰 南区嗰度， 南区嗰度 系啊， 咩俱乐部啊？你嗰个叫咩？ 队长啊， 队长 队长贵宾室。 哇，犀利犀利啊！ 咁当然啦，如果你系普通谂住入场支持下嘅话，都有好多唔同嘅票价嘅，譬如话小朋友咁先算啦，12岁或以下嘅小朋友咧，3日门票系950元嘅。如果你净系想入去睇一日啫，我净系想睇礼拜日可能最贵嘅赛事。大人嘅话咧就系1,200元，小朋友嘅话咧星期日嗰张飞系600元嘅。 我睇嚟都同、 对唔住，应该要更新。 系 以往咧。就星期日咧，小朋友系冇小朋友价钱嘅飞嘅。今次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今年有啦。 哦、 以往咧就如果你星期日带小朋友入场，你系要买正价成人门票俾小朋友入场嘅。咁、所以今年就可以俾翻个小朋友优惠。 可能因为即系啲叫入场人数可以多咗 啊。 咁我相信个弹性亦都大咗啦。 哇，好震撼！我尝试谂紧咧，最后决赛嗰一日咧，50,000人一齐唱咧，佢 Rabbit Seven 咪有几嗰几只主题歌啊？有50,000人 一齐唱， 即系情况咧就好似喺奥脱福咧， 系啦， 唱紧曼联嘅歌啦， 唱会歌嗰阵时， 利物浦啦，喺安菲路啦，佢唱紧佢哋啲会歌， 巴塞皇马喺度唱紧会歌， 可以感受到个震撼感啊！嗱，我觉得呢个都真系作为香港人咧，首先入去试试个场地 ，try 佢，系贵少少嘅，我明白，系。对于榄球唔系个个都咁热爱嘅，我知道。不过我觉得啊，作为香港嘅民众啦，或者香港市民咧，真系要入去行一行个场先。 系啦，喂，咁 control panel 都好重要喎。即系你知，其实呢咁大嘅会场 stadium 入边咧，通常都有一位嘅朋友就专系好叻嘅嗰把口。我哋讲，我哋做嗰啲气氛嘅，啲直接咪就望住成个场，就喺度同佢哋大家倾偈嘅。跟住或者甚至乎佢会喺最适当嘅时间咧，就播啲好热血嘅歌曲嘅。喂，嗰位朋友咧，我谂真系可以。 好好地利用下今次嘅场地。 系啊，佢新场地希望有好嘅发挥啦，以至就系中场都有好多表演嘉宾或者暖场嘅表演嘉宾嘅。今次去到50,000人嘅场地，会唔会又将个声势或者个名气又再加码咧？ 咁啊，都希望热切期待住呢件事啦。咁啊，因为除咗话有七揽之外咧，都希望佢哋嚟紧咧，除咗系要等到佢出年真系三月尾嘅时候先至有上场呢一次嘅大型活动咧，佢哋陆续都会开始有啲不同嘅试点噶啦。譬如话有翻啲本地嘅明星做下演唱会啦，会有啲本地嘅一啲都比较上系大型少少嘅活动咧，会真系试一试个场。咁都希望其实咧顺顺利利吓。 系咁几好啊吓嗱，除咗呢一个咧，头先话畅饮无极限咧，关于 Rugby Seven 咧，其实第16届香港国际美酒展咧，咁星期四都开幕啦。咁今年咧好好噶，唔系就系俾业内人士或者业界人士去玩啦，而系咧开放俾公众啦。咁啊99蚊有个通行证啦，可以咧俾你啊试晒即系全世界好多唔同嘅佳酿啦。嗱呢啲唔做一细数，因为转个头知道小白咧会同 Eddie 啊， 系啦 Eddie 即系 TDC 嘅 Eddie 啦， 贸发局嘅朋友仔同我哋一齐倾谈下啦。咁个内容会更详细。不过我纯粹即系作为主持人一个观点咧，今年咧最重要重中之重咧就系首届侍酒师精选推介，即系 Sommelier Picks 呢个咧系过往未试过嘅。有阵时咧，我哋普通人咧对于侍酒师咧觉得佢哋好神秘嘅，一定喺法国咧读咗好多年书啦，嚟到香港咧佢点嗰支酒咧一定系你心目中最中意嗰支啦。 佢最熟噶嘛，因为 系啦，咁跟住，但系咧你要去到有侍酒师嘅餐厅咧，你基本上都去到中高端。但系点样用一啲比较平民啲、贴地啲嘅方法？接觸到侍酒師咧，即係唔係下下我要食餐4,000蚊飯或者5,000蚊飯，我先得到一次同個 Sommelier 去傾談嘅機會噶嘛？今次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大師班，或者咧有三位著名嘅唔同嘅侍酒師啦，亦都當中有一啲係世界最佳侍酒師大賽入邊季軍一位華人嘅侍酒師咧，都親自咧公開佢自己嘅 wine list 俾你。咁公開咗啦，咁你可以從住佢鍾意嘅嘢揀你鍾意嘅嘢。嗱呢個好緊要喎，因為呢喺紅葡萄同埋白葡萄嘅世界呢，嘩真係好多㗎嘛，海量咁多支酒㗎嘛。咁你從一個名師之間揀咗20支出嚟，再喺嗰20支入面呢再精挑細選多一兩支自己嘅心水，或者試一下，你邊度飲得曬啊？係咪先？即係你正常，但我都係嗰句啊，講酒精唔係教大家於酒，飲咗酒唔好揸車，同埋未夠18歲唔好飲酒。但係即係有陣時你人大咗，你都會想鍾意品酒同埋了解多啲紅葡萄嘅文化啊嘛。係 學嘢嘅好機會咯。我諗咧，就算未至於話學得曬點解佢所選嘅20支係好靚，或者佢咁鍾意之外咧，學下啲詞匯都好啊。點樣形容呢一隻酒啊？ 咁啊。头先我睇到咧，99蚊嗰个咧系要用一啲方法或者登记，即系早前 early bird 或者 register 咗一啲嘢嘅。咁啊，实际系点咧？即系如果你话喂，听到主持人咁样讲，都想支持下呢啲大型嘅美酒展。咁啊，美酒展最后一天咧就系公众开放俾18岁以上嘅公众人士啊，可以咧大概200蚊到咧就买一张正价嘅门票入场嘅。咁呢个就即场 walk in 价咯。咁当然啦，即系条款细则嗰啲咧唔好问我吓。咁同埋转个头咧，小白会同咧 Eddie 咧会畅谈。谈下第16届香港国际美酒展。早晨啊，8:11，晨光第一线咧呢个环节，今日继续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成庆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Kenny 早晨。 系早晨， 早晨啊！当然啦，呢两三日咧，重中之重就睇下美国总统大选啦。有好多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可能都话：喂，其实人哋国家大选关我哋咩事啊？咁其实喺个国际关系嘅拉扯啦，以至咧啊对华嘅政策咧，都好多唔同嘅。当然啦，我哋嘅隔岸观火嘅人睇嘅观点咧，同美国人啊，即系佢哋嘅国民咧，去睇嘅观点又好唔同啦。暂时啦，暂时啊吓，咁领先住嘅咧系 Donald Trump 咁样吓，咁啊结果或者咧会喺选举之后数日先出炉噶，大家咧可能呢个议题都继续发酵。好啦，咁啊 ，Kenny 交俾你讲下美国总统大选啊，即系你估你琴晚都睇得夜少少啦，观察一下啦，有啲咩分析出现咗咧？唔该。 好啊，其實就一路其實都幾叮噹碼頭嘅，講真就都嗰、個尤其是民調上面嘅話咧，其實基本上咧兩者都係非常之接近嘅。咁我覺得有幾樣嘢需要注意啦，第一就係話咧當然要睇下邊個選到邊個當選係一個最重要啦。第二就係話選完之後咧會唔會有一啲爭拗啊？即係如果你睇翻以前嘅例子嘅時間嘅話咧，就如果選完之後咧、那個選舉結果係俾人挑戰嘅時間咧，咁其實你見美股咧都會有一段時間係比較波动嘅，咁因为今次咧嗰、那个占比方面咧都几近下嘛，咁所以出现咗一啲系争拗或者系有挑战嘅机会系存在嘅，咁当然而家你睇翻咧就系头先讲啦 ，Donald Trump 嘅一个系胜算就略为高啲，咁因为你睇翻虽然民调好接近，但系如果你话睇翻一啲真系攞钱出嚟咧就做呢个系投票嘅啲博彩公司方面咧、那个赔率咧一路都系显示 Donald Trump 方面咧就系胜出机会系大啲嘅，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大家都会倾向咧呢一方面系清晰啲，所以琴晚美股咧都系有一个比较显著嘅反弹啦，因为个选情系比较开始慢慢系清晰化啲啦，咁。當然對我哋香港投資者或者對於甚至乎中國嚟講嘅話咧，就最緊要就睇翻究竟邊一個選咗之後咧，就對華嘅政策，尤其是喺關税上面嘅態度係點咯。咁而家香港或者內地市場嘅話咧，就會覺得如果真係 Donald Trump 選咗嘅話咧，咁我諗國家可能就會更加會應對翻咧嗰個貿易戰嘅問題啦。咁就會係嗰個推動經濟嘅措施咧，嗰個規模啊或者個數量方面咧，係就更加會大咯。 係咁，但係好似 Kenny 咁樣講咧，我都非常認同啊。但係內地都有分析指出啊，咁如果即係川普上場，如果用內地嘅字眼講特朗普，其實佢打貿易戰，我哋都唔係未試過啦。咁我哋早有準備，反而就叫做咧有一個可以應對式嘅交際喺當中，即係呢個係內地屬於可應對式嘅交際。你為我，你即係大家都係。expected 嘅嘢冇乜问题啊 ，unexpected 先麻烦啊嘛，咁所以哇，反而就令到琴日咧，选举之前，即系美国总统选举之前咧，咁啊沪指都升得几好吓，咁啊恒指都升得几叻啊吓，咁三连升啊，重越咧21,000点，我都几估唔到咧，即系未公布咧个大选结果之后之前咧，已经系升咗先啦吓，咁亦都当然啦，内地嘅十月份嘅服务业啊 ，PMI 啊向好咧，亦都带动住股市啦。好啦，Kenny 交俾你去讲埋咧，港股方面嘅情况上翻21,000，今日有冇机会做好啲咧？因为隔晚咧个美股其实大升嘅咁样，咁睇翻啲 ADR 亦都系大家预示，好似联储局咧都个减息机率都高啦，咁所以咧啲息口敏感股咧或者息口敏感嘅大蓝筹嘅 ADR 咧，其实隔晚美股都升咗上嚟。Kenny， 你点睇咧？交俾你讲啊！ 好啊，嗱，其實就因為大家個焦點咧，全部睇翻曬嗰個美國選舉嘛，差啲都唔記得咗聯儲局方面咧都有個議息喺今日禮拜嘅。咁當然議息方面咧，大家都會覺得一如預期咧，都一定係減息噶啦。咁呢個就唔係特別太大嘅爭論點啦。反而調翻轉，大家會睇翻究竟減完息之後嘅話咧，會唔會暗示12月份方面咧嗰減息咧會有所保留啦？因為睇翻就係、其實之前咧都係開始見到個債息咧就略為上翻啲噶嘛。咁因為大家都會覺得就係話Donald Trump 上場之後咧，就肯定會喺我哋琴日討論啦，嗰、那個債務上面嘅問題咧會進一步惡化，可能影響得到咧就係、是美國上面咧嗰、那個係孳息率噶嘛。咁但係我就覺得就應該12月份方面咧繼續減息機會係高嘅，因為點解咧？睇翻其實之前啱啱嗰個非農嘅數字方面咧，都顯示個就業市場咧新增職位嗰 part 咧，其實都係比較疲弱嘅。咁所以維持翻咧持續性，今年咧就仲有兩次減息0.25%咧，機會都係大嘅。咁同埋頭先補充翻就係、你提得嗰樣嘢都啱嘅，因為就如果係特朗普上咗場嘅話咧，其實反而咧嗰個可預測性係會高啲嘅。咁你見到過往佢哋嗰個情況，雖然口嘴巴裏面咧就話講到好誇張啊、好嚇人嘅嘢，但係始終特朗普都係一個做生意人啊嘛，咁所以變咗咧係。 都是利益為先啦，都係雖然都係美國優先，但係都係利益為先噶嘛。咁、所以變咗反而有啲位上面嘅話咧，尤其是做生意啊、經濟上面嘅話咧，係有得傾嘅。 係啊，甚至乎講到一個點子就係話啊，究竟特朗普有冇機會平息俄烏戰爭咧？因為佢都係一個 key person 嚟噶，有機會佢哋如果國家唔再軍備上支援烏克蘭，咁可能佢同普京又通下電話，咁有機會打咗、即係大家都唔想落見打仗啊。但我哋見到即係拜登政府嘅時候就啊，即係又推動即係唔好話推動啊，即係以色列嗰個進程入面都有牽涉其中。咁我哋梗係。即係坦白啲啦，唔講金融世界，世界和平冇戰爭係最開心啦，係咪先？ 冇錯。 咁所以我哋 係 繼續觀察下，繼續觀察事態發展，但我哋都唔好咁快落定安置，因為結果未出爐，只係票數上或者暫時領先絕線啫。咁有冇逆轉性喺當中咧？都唔係冇噶。咁所以我哋都慢慢一步一步去觀察，好嘛 ，Kenny， 一齊睇下啦。 最紧要都头先讲啦吓，即系睇个选举结果出咗，即使出咗咧，会唔会有挑战啊？被挑战啊？因为根据过往经验咧，如果选举结果被挑战咧，个股市都系波动嘅。 啊，呢、這个都系好重要啊！多谢 Kenny 嘅提醒。咁啊，就系股民啦，以至咧之前压住咗落去有某啲 Trump trade 啊入边嘅时候咧，大家都要即系睇定少少啦吓。呢、這个都系好重要嘅。OK， 今日早上咧时间所限，同 Kenny 讲住咁多啦。下个礼拜再同邓声倾咧，一齐倾下大市经啊，好嘛？唔该晒你，拜拜。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欢迎来到贸发局热线。香港贸易发展局举办的香港国际美酒展由明日开始直至到星期六一连三日就会在湾仔会展举行，欢迎业界人士和国际买家参观采购。展会最后一日更加是公众日，指定展区 Wine Fiesta 将会开放给公众人士入场。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到贸发局市场推广副总监李柏玲先生 Eddie 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美酒展的亮点。早晨 Eddie。 早晨啊，香港國際美酒展咧嚟到第16屆啦，咁今年咧就雲集嚟自20個國家同埋地區啦，超過600間嘅展商嘅。咁除咗我哋香港同埋內地之外咧，今次仲有嚟自歐洲嘅法國啦、德國、意大利，仲有白俄羅斯、捷克、丹麥、愛爾蘭、波蘭、英國，而嚟自美洲嘅咧就有美國、加拿大、智利、阿根廷、墨西哥，亞太地區咧就有澳洲、日本、菲律賓，仲有南非的展商。其實除了親身來到香港參展的海外展商之外，有很多香港的代理都會帶來世界各地的美酒。而我們看到近年區內的消費者對於酒類的需求和鑑賞都越來越成熟，所以我們美酒展都要更加多元化，除了有不同國家和地區的葡萄酒之外，還有其他的酒類，包括有白酒、清酒、燒酒、伏特加、威士忌、白蘭地等等的烈酒，還有啤酒。除了酒類產品之外，還有各式各樣的助酒小食，我們稱之為美酒之友。雖然美酒展是針對業內人士和國際買家，但是展會去到最後一日11月9日，即是接下來星期六就會開放給公眾入場參與。當日我們會特設一個叫做 Wine Fiesta 的專區，開放給公眾憑票入場，希望大家可以一起享受品酒的乐趣，亦都藉此加深对酒类的专业知识。当日呢就有一连串的精彩活动，当中包括有不同的试酒会，例如日本展团的试酒会呢就有展商带来一些清酒给公众试饮。另一个试酒会呢就会向参加者去介绍意大利的天然酒。另外呢葡萄酒大师 Deborah Maber 呢就会主持一场关于气泡酒的试酒会。除了试酒之外，大家甚至可以在展会买到一些在市面上未必找到的酒。另外今年兰桂坊餐饮概念亦都会为我们美酒店特别调制一款名为 Hong Kong and Soot 的鸡尾酒，入场人士可以在我们 Wine Fiesta 专区里面的兰桂坊 Cocktail Mixing Party 品尝和购买。提提大家了，直至到11月8日下午6点之前，大家仍然可以透过我们的指定平台，以每张99元的优惠价去购买公众日原价200元的门票，亦都会免费获赠一只水晶杯给你试酒。大家亦都可以在展会网站预先登记出席各个公众日的活动，方便入场。 我知道今届美酒展更加有啲新嘅元素添，不如 Eddie 你趁住呢个咁好嘅机会，同我哋晨光嘅听众分享多啲今年美酒展到底有啲咩特色同埋值得推介嘅活动啊？ 好啊。今年嘅美酒展咧，我哋特别增设咗一个叫做侍酒师精选推介嘅活动，特别请嚟三位著名嘅侍酒师喺我哋美酒展当中咧，亲自去挑选一啲个人嘅推介酒品名单，为业内人士啦同埋公众提供一个选酒指南。而喺展会里边咧，被拣选嘅酒品咧会贴上一个特别嘅标签啊，方便识别。另外喺展会嘅第一日啊。葡萄酒大师 Jennifer Doherty 咧就会主持一场品酒分享会，教授盲品嘅技巧，即系 blind tasting 啊，帮助买家提升品酒嘅能力，亦都加深对葡萄酒嘅理解同埋欣赏。另一位刚才都有提到嘅葡萄酒大师 Deborah Maber 咧，亦都会喺展会嘅第一日主持一场葡萄酒行业会议，佢会联同多位重量级嘅讲者一齐去探讨 Z 世代同埋千禧世代对于酒类嘅消费趋势同埋喜好。而今年咧，亦都会继续有多场嘅国际比赛同埋颁奖礼，包括有和酒大赏2024啦，同埋2024香港十大配酒餐厅颁奖典礼等等。另外咧，今年除咗有香港国际调酒大赛2024香港地区准决赛之外咧，仲会有新增嘅中国大湾区决赛。到时除了香港的参赛者之外，还有来自大湾区其他城市的精英代表在现场调制各式各样的鸡尾酒。 美酒展活动的确相当吸引，而今年大家另一个关心的主题就是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下调烈酒税。今届的美酒展又有什么相关的元素可以推动到烈酒的贸易呢？ Eddie， 没错，即将举行的美酒展会帮助业界把握在下调高端烈酒税之后带来的商机。我们看回我们600多个展商当中，其实有超过四分之一都有卖烈酒的，当中就包括有中国白酒、日本、爱尔兰、捷克、苏格兰的威士忌、白兰地、日本也都有30度以上的烧酒，还有墨西哥的 tequila， 不同地方的 gin 酒、rum 酒等等。而展览期间咧，我哋会举行大概50场嘅活动，当中咧大概有两成咧都同烈酒有关嘅。好似展会第一日啦，我哋就有研讨会去探讨香港嘅烈酒市场，想特别推介一场啊，就系由总编资深酒评家阿刘志新先生咧去主持嘅研讨会，佢会联同多位专家咧去分析香港烈酒市场嘅发展，包括消费者嘅口味转变啊，亦都会探讨税制噶。另外咧，仲有多场有关中国白酒嘅研讨会，日本同埋捷克展团举办嘅试酒会里边咧，都会包含多款嘅烈酒，亦都有首次喺贸发局酒展举办嘅 Hong Kong Best Spirit Award 烈酒评审分享会等等。 除咗烈酒之外 ，Eddie 唔知道你会唔会仲有其他精选嘅佳酿可以推介俾我哋咧？ 当然有啦，先讲讲葡萄酒啊。咁今年咧，想特别推介咧，就系第一次喺美酒展亮相啊，出产自火山酒庄的葡萄酒，其实咧佢系由一位香港人的酿酒师 Steve Yim 大约十年前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的 Etna 火山一带咧打造的葡萄园和酒庄出产噶。火山地区的高海拔环境和火山泥的养分咧，可以令到葡萄酒咧拥有特殊的香气和味道。而 Steve 的酒咧已经被多间香港和意大利的米芝莲星级餐厅选用添。另外啦，展覽咧當然唔少得我哋嚟自中國內地嘅多款國潮酒啊，咁仲有嚟自南非啦，曾經獲知名國際葡萄酒挑戰賽金獎嘅罐裝葡萄酒，咁罐裝就方便攜帶啦。而日本館咧亦都會展示一款由佢哋日本首位女性烈酒企業家打造嘅手工煎酒，以及曾經喺日本全國新酒評鑑會攞到多次金獎嘅酒商。带来20年高级陈酿清酒，而美酒之友专区咧就会为大家带来形形色色的助酒美食啊！除了有不同种类的火腿啊、芝士啊、果仁之外咧，仲会有展商带来来自马来西亚的手工炮谷，来自纽西兰的烟熏三文鱼， 以及本地手工制作的酒心朱古力等等。 多谢晒 Eddie， 咁啊，展会听日开始一连三日，即系11月7号至到9号就会喺湾仔会展举行噶啦。业界人士咧可以预先喺展会网站登记，免费入场。公众人士亦都记得留意展会最后一日嘅活动详情。有兴趣嘅话，可以喺指定嘅平台购买优惠价门券噶。今日唔该晒 Eddie， 下次再倾过，拜拜， 拜拜。 这一区不用来假，时间不想碰见。求爱，不理污染多缺德，早已将恋爱购物尽掉进海。如告有好，这中秋他若前来，别预订十人的餐台。还情愿孤单过节，前度有很多过节无法放得开。人潮内我若要被你要到转弯总能殊途，唯一怕电脑留过很多轨迹，凄清的心宵总是看到、游玩时小心碰着你，沉梦时小心碰着你，能够一看见你就缺少氧气，喉咙手窄像转再起，还未能轻轻放下你，如路人一般冷待你，来学以不转套利，偏要铭记，即使洗脑，少不过写过日记。 快速同大家睇下今日天气啊！初时咧大致多云啦，日间咧渐渐啊转变成为天晴同埋干燥嘅，最高气温大概28度啊，依家24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6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房委会明年一月将推出善用公屋资源奖励计划，为提供确切情报，令房屋署成功收回单位的实名举报人士，提供现金3000元奖赏和感谢状作为嘉许。房屋署署长罗淑佩接受本台访问表示，坊间指计划会鼓励举报文化，但他的引述数据表示，将去年首阶段88000户申报个案在土地注册处作配对后，在报称没有在本港拥有住宅物业的住户中，发现部分户主或者家庭成员拥有物业， 百分比大約是 0.5%， 但同一時間收到的舉報個案中，找出有住戶擁有住宅物業的成功率大約有 1.5%， 兩者相差三倍，顯示舉報方法的確能夠提供更好線索，協助處方提升打擊濫用公屋的效率。另外，房委會下個月會就收緊富戶政策進行討論，羅淑佩說一直將濫用公屋和富戶分得很清楚，又說富戶不一定等同濫用公屋，他說外界可能想得相對簡單，認為要求現有40,000+富戶遷離公屋單位，讓他們進入私人市場就能夠解決問題，但他反問私人市場是否一下子能夠配合，是否有足夠供應，加上政府正是處理分間單位問題，房屋局亦會考慮有關情況，從整體市場著眼，不能夠只顧公屋就不考慮其他問題，否則只會造成混亂。美國總統選舉陸續有票站關閉，包括佐治亞州、南卡羅來納州、佛蒙特州、印第安納和肯塔基州，另外佛羅里達州的大部分投票亦已經結束。美國廣播公司的票站調查說，共和黨的前總統特朗普在印第安納和肯塔基州勝出，取得19張選舉人票，而民主黨的副總統賀錦麗在佛蒙特州勝出，暫時有3票。由於全美各州橫跨多個時區，根據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資料，除了阿拉斯加州一個偏遠鄉村，全部投票會到香港時間下午1點結束。美國總統選舉候選人要在全國538張選舉人票中攞到270張以上才能夠勝出。日經平均指數報38,833點，升347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739.36美元，賣出2,739.6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74，日元152.37，瑞士法郎0.867，加元1.388，人民幣7.106，英磅對美元1.298，歐元對美元1.086，澳元對美元0.66，新西蘭元對美元0.598。日經平均指數報38,822點，升342點。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初时大致多云，日间渐转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在21度左右，新界再低一两度。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咁啊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啦，咁较早前近住和富中心对出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太古城噶。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的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仲有车龙排到去太古城。隧道方面的情况，而家红隧的港岛入口就畅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新山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车龙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啦，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返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都是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果栏㗎。 另外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蓝地对出。刚刚收到中最新的交通意外报告，青衣交汇处近住长青村里面有交通意外，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的就是青衣交汇处近住长青村里面有交通意外，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晨光第一线，我是 DJ on air。 对于音乐的一些 technique 或者文字是很有感觉的，所以我想他要知得很广阔，对于社会上他都有很敏锐的一个触觉。 就算他本人觉得不好听都好，他都一定要咬着牙关去听完。 有音乐有快乐，不知道对一班广播新星来讲，做一个音乐节目的主持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呢？记得留意住逢星期三晨光第一线，我是 DJ on air。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咧，我都做得到咧。我哋嘅命题叫做用三分钟做你拖延好耐嘅事情，系啦。咁我觉得呢一个嘅命题咧，系船仔谂嘅。 点解咧？ 因为咧，佢用三分钟去到做拖延好耐嘅事情，佢一定会讲话，不如我试下做运动啦。第一。佢拖咗好耐冇做啦，而佢做嘅时候佢只係需要做三分钟。 原来係咁。我觉得如果要拖嘅嘢应该未必可以三分钟内完成得到嘅。 咁所以咪啱啦，佢完全唔做运动嘅人呢，你叫佢做三分钟佢就可能觉得啱啱好喎。好有理由相信係佢喎。不过如果你问我嘅话呢，用三分钟即係去到諗下自己有啲咩好耐冇做嘅嘢嘅话呢，其实即係我自己觉得都有好多嘢屋企其实係需要抌咗佢嘅。但亦都係好冇心机呢去到做，或者成日觉得我忙埋呢啲先啦，同小朋友做埋呢啲嘢先啦，咁样嘅。 我知道啦，嗱，有一个好好嘅藉口，如果系住广播道嘅居民咧，因为逢每一个月都会有两次机会，系啦，就会有一啲流动回收车， 系。 咁佢哋嚟呢一种嘅 回收 车，边 类型噶？ 系收得多啲嘢嘅，除咗收衫啊、收书本之外咧，玩具啦、小型电器啦，佢都会收嘅。 哦， 系啦，咁呢一款嘅车咧就可以容纳嘅东西会多啲。咁所以如果你想嚟紧，因为我知道广播道啲佢哋听日佢又嚟啦。咁就可以即系今日用三分钟清一清自己屋企， 系 有冇啲咩嘢可以捐俾人哋？ 然后一攞二攞咁样咧，去捐俾人， 几好。 系咁啊，我自己啲信用卡通常咧，月头嘅时候就找卡数嘅，我又唔中意月尾嘅时候找卡数。 唔好啦， 因为你所有嘢堆埋喺月尾咧，你有好多费用要搞噶嘛，咁啊分段式收费，最好咧就年头嘅时候申请信用卡，唔系即系月头嘅时候。咁月头嘅时候要处理就系你。你記住十號之前你要做曬啲咩，俾曬啲咩費用，咁你自己個人又會好啲咯。不過我依家都未整啊，可能今日中午嘅時候就快啲用個電子户口轉嚟轉去 都多啲物費要交啊。 係啊，咁啊都明白嘅。咁啊，總之啦，唔好有拖延症啦。希望大家咧都活得積極同埋精彩啊！ 嘉明夠鐘上堂啦！ 嚟，各位爹哋媽咪準備好未啊？ 家長考牌學堂。 家长考牌学堂系列，我哋十一月份咧有一个好特别嘅嘉宾，因为呢一位嘉宾咧，佢系真系一位家长嚟嘅，同埋佢嘅知识方面咧，可以真系令到我哋好多其他嘅家长受惠嘅。早晨 ，Cathy，Hello， 早晨，嘉明，早晨各位听众， 你好啊！嗱，当然你嘅身份除咗系妈妈之外啦，你都系一位兴趣班嘅老师啦，教好多绘本啦，尤其是系教啲小嘅小朋友咧，都真系好厉害嘅。今个月咧，整个都系想照顾翻系你嘅仔仔，你同你仔仔嘅相处，因为咧讲到要照顾一位有 SEN 嘅小朋友咧，都有好多我哋家长们可以学习嘅地方。不如先由开头你点样察觉姐姐可能有啲特殊需要开始啊？ 嗯，好啊。咁其实咧，我嘅小朋友幼稚园阶段咧系唔察觉佢有特别嘅问题嘅、 嗯。 到升小一嘅时候咧，就发现咧啲问题慢慢浮出嚟啦。例如咧小学嘅时候咧开始多咗要自己去 handle 嘅一啲嘅工作，例如学校有好多工作纸啦，系、 嗯、 啦，有好多课本啦，佢需要自己喺学校里面咧去执整啦。呢、 嗯、 啲其实我每一日翻嚟咧打开个书包就系见到乱晒笼嘅，系啦，同埋咧就发现嗌佢嘅时候，我哋通常都嗌佢中文名啊，嗌佢轩轩咁样啦，佢冇乜应我哋嘅、 嗯， 即系 even 唔单止我哋爸爸妈妈 ，even 甚至系街外嘅同啲亲戚gathering 嘅时候，其实都嗌佢几下，佢先至应你一次咁样。咁、 嗯、 其实我开头咧都以为系咪佢有啲弱听咧，即系听嘢。是不是听得不清楚？我问他是不是听得不清楚？他说不是的。咁曾经在学校的保健，即是那些政府资助的计划里面呢，是啦，咁 check 过又冇嘢。咁、 嗯、 跟住我哋围内屋企就倾偈啦，叮一声就有其中一个家庭成员就话，喂，其实佢系咪有啲专注唔到啊？使唔使带佢去睇下医生啊？咁、 嗯、 跟住就带小朋友去睇自己嘅私家医生。 系 咁，私家医生听完我哋小朋友嘅状况之后咧，就写咗封转介信，系啦，然之后就去排期，去政府医院嗰度排期。咁、 嗯、 排咗年龄啦，系啦，咁先至系小朋友去做评估同埋确诊系 ADHD 嘅。嗰时已经系三年班嘅事啦。 哦，哇，都真系要等一段嘅时间。 系啊， 咁喺等待嘅期间，你哋有冇特别多啲去观察小朋友，或者真会唔会留意各方面？会唔会？咦，我哋开始留意到呢啲嘅小红旗，会唔会都系越嚟越多储埋咧？ 嗱，其实发现佢有怀疑嘅时候咧，跟住就其实即刻会同老师、学校嗰方面去沟通，去做翻少少嘅跟进。嗰时老师咧就冇明確就話會特別去處理小朋友，但係咧佢會一路觀察，同埋嗰個座位上都有少少嘅調適、 嗯， 因為始終未確診咧，咁學校站喺學校嘅立場未必完全做到太多嘢，係啦。咁但係咧佢聽到我嘅 feedback 之後咧佢都會有少少嘅調節啊，可能會關心多啲小朋友啊， 嗯、 照顧多啲啊。咁到佢其實確診嘅呢段時間呢年紀咧都系咁样样，喺学校有呢个嘅安排咯，系、 嗯、 啦。咁至于喺屋企咧，就会多咗耐性啦。因为虽然未确诊，但系咧怀疑嘅状况之下咧，都会俾多少少耐性去了解多少少佢。尤其是我自己有教书嘅背景啦，系、 嗯、 啦，我明白小朋友系需要多啲嘅了解，多啲嘅同理心，所以嗰陣時咧就開始嗰個腳步係放慢啲嘅，係啦，對佢嘅要求冇好似之前咁高啊咁樣樣咯。 始終香港係一個好繁忙嘅城市啦，好多時候都係乜嘢都要趕嘅，乜嘢都要好快手、有效率嘅，咁即係小朋友都係從中學習，都係家長自己本身嘅生活習慣啦。真係啦，過咗年紀啦，去到佢小三，真係第一次見治疗师确诊咗之后咧，你个感受系点样嘅咧？ 我个感受咧就哇，终于都知道啦、 嗯！ 原来真系 系 啦，因为开头系怀疑嘅一个角度，其实再谂下咧，都好似系噶啦。虽然都真、嗯，其实我心里面都真系只系觉得争嗰份文件出嚟嘅啫，即系做完评估之后嗰份文件，但系心里面我都有数噶啦，都知道系佢踩咗好多啲位置都中噶啦。咁、 嗯、 系啦，咁 知道確診咗啦，哦，咁就明白曬啦，真相大白啦，就可以真係去做多一步啦，就係、是、即時同學校有個溝通跟進啦。咁學校都好好，即時咧喺課堂上面啦，甚或乎喺一啲嘅學校小組啊，都會特別安排一啲小組俾小朋友去參加啲專注訓練啦。係啦，家長我都有份參加一啲嘅家長小組啦。係啦，另外就自己喺坊間揾一啲嘅單位去學習ADHD 嘅小朋友，其實係需要啲乜嘢咧？係啦，其實佢嗰個腦嘅狀況係點樣樣噶？我哋成日都話佢唔專注，但係點解唔專注？其實嗰刻佢個腦係做緊啲乜嘢？係啦，真係要去學，要去了解嘅。 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少少啊？其實小朋友個腦佢個世界係點樣樣 嘅？係啦，其實佢個腦嘅世界就好搞笑嘅。我有問過佢嘅啊，其實咧你上堂嘅時候或者你坐喺度做功課嘅時候你會諗啲乜嘢㗎？佢就話我会乜都諗㗎囉，諗自己鍾意嘅嘢囉，因为佢鍾意就卡通人物叫比加超，係啦，佢就成日都諗嗰啲嘢嘅，係啦，会有陣時真係会放空嘅，佢有陣時就话啊，佢真係唔知自己諗咩㗎，坐喺度呆咗囉，佢咁样，佢有自己咁同我分享过嘅，係啦，咁亦都参加过坊间嘅课程啦，最主要系帮小朋友点样去做功课，系啦，因为往往做功课同埋温习呢啲都系小朋友系最唔想去做嘅嘢， 但系又要佢好专注， 冇错啦，又要佢咧一定要去完成，咁其实我作为家长，我明白嘅，系啦，我明白佢系好唔想做呢样嘢，但系又必要要做，其实。我将佢嘅状况系代入我自己，作为一位大人，你系唔想翻工，但系你系好需要翻工， 系 啦，可能好多家长唔识咁谂，但系我会咁样谂咯，所以我会谂一啲方法去帮小朋友，就系、是、去睇点样帮佢做功课，可以提升佢专注啦。有两个小方法嘅，第一个方法咧就系、是、有一块板，就写低一啲小目标啊，譬如佢完成15分钟之后可以饮一包果汁，即系假设啦 ，example 啦，或者可以睇少少两三分钟嘅电视，咁等佢 relax 下，系啦，或者行两个圈，等佢可以唞下，系啦，咁呢啲系俾佢小目标嚟嘅，而呢啲小目标唔系我去安慰佢，而系佢自己去谂嘅。当然，佢唔系话中意做咩就做咩啦，系要大家讨论商倾出嚟嘅。系啦，大家都 agree 嘅，觉得 OK 嘅，咁就写落系你嘅小目标啦，一至两行到啦，唔多嘅。咁另外一个小法宝咧，就系、是、一个计时器。嗰、个计时器咧就唔系嗰啲跳字嗰啲，系啦，因为有啲家庭咧，佢哋會用跳字嗰啲，我以前都係嘅啊，啲人就話啊計時器 OK 啊，咁我咪買個跳字嗰啲咯。但係原來發現係唔 work 嘅，點解咧？因為喺 ADHD 小朋友嘅世界裡面咧，其實佢哋對嗰個時間嘅概念咧係好薄弱噶，係啦。雖然你係眼見一分鐘啊或者10分鐘，但係佢哋淨係見到個數字喺度喐囉，係啦，佢哋唔會有個概念係10分鐘即係有幾多啊咁樣。但係後咪我就上完堂之後呢，就轉咗另外一個小工具啦，都係一個鬧鐘，但係呢個鬧鐘呢就唔係跳字，係一個表面嘅鐘嚟嘅。而呢個表面嘅鐘呢，我教佢嘅時候呢，佢會有啲顏色顯現出嚟嘅。譬如我教15分鐘，佢就有15分鐘嘅紅色嘅位置係紅咗嘅。係啦，但跟住個計時器係會倒數㗎嘛。咁跟住嗰個紅色呢就會慢慢越嚟越少，越嚟越少嘅。係啦，咁其實俾小朋友好具體咁見到佢仲有几多时间，红色嘅越少即係代表佢时间越少。係啦。咁去到倒数去到零呢，佢就会响㗎啦个钟。咁佢一路做功课嘅时候，一路就望住个钟，佢等佢知道自己大概有几多时间。同埋同佢要讨论要傾呢，就係呢15分钟里面我希望 你是专心做到的。是啦，而专心做到不一定要做晒成本功课。是啦，你是做到一半或者是四分之一的部分，咁其实我都觉得 OK 嘅。咁最紧要大前提就是你呢15分钟里面是要认真地专注地做咁样囉。 嗯，哇，其实呢真係有好多嘅法宝，有好多嘅小 tips 呢可以喺 Cathy 身上学得到。无论屋企嘅小朋友系唔系有特殊学习需要都好啦，都可以即係试下呢啲唔同嘅小方法，睇下可唔可以帮到小朋友。嗱，听日呢我都想请教一下，譬如话我哋喺治疗过程啦，可能会有好多嘅专家教路啦。但其实治疗室以外都有很多的情况是需要家长们考个牌帮到小朋友的。我们下集继续了。 好。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朝朝陪住你。 我是嘉明，关注你的身心健康，找来专家每日和我们晨光第一线不断发放。小明嘉明关注你身体健康，还有家长下排学堂，由专家关顾你的家庭关系，每日为你增添幸福感。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全方位资讯娱乐节目， 小白白元浩、阿欧、 侯嘉明、 Vicky、 船仔。 张雅昨晚Nintendo game start。 开心啲 ，Happy Wednesday 啊嘛，系咪先？星期三啊吓，适宜咧振奋啲嘅，系啦，呢个礼拜过咗一半噶啦，翻埋今日工，仲有咧，听日嗰两日咧，大家就要轻轻松松啊！听会有咧 ，Rosé 同埋 Bruno Mars 嘅 APT。 唔知听众你系咪住喺新蒲岗或者喺新蒲岗翻工嘅咧？经常往返新蒲岗嘅你，有冇谂过新蒲岗呢个名字嘅由来到底系点呢？想知嘅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在黄大仙区辖下的新蒲岗是市区少有到目前为止仍然未有港铁站覆盖的地方的。而在香港工业最重要的时候，即是上世纪60年代，新蒲岗的位置可以说相当之重要，更加一度成为大型工业区域，有林林种种的大型工厂大厦。新蒲岗位于牛池湾以西、太子道东以北、启德名渠以东、彩虹道以南的区域来的。这个名称的由来就是源于蒲岗村。而我哋有阵时听交通组报道嘅时候，都会听到蒲岗村道啦。嗱，蒲岗呢个名系源自蒲田同埋山岗。据讲蒲岗村咧就开始嘅时候就喺南宋，又喺福建蒲田南下姓林嘅一班人所建嘅，所以就会叫做蒲岗啦。位置就喺而家钻石山一个大型广场附近一带，咁就有蒲岗村道啦。以至到支流出嚟嘅，例如系蒲岗里、蒲景里、蒲芳里、蒲田里、蒲明里等等。根据以上的位置仍然可以大概划出当时蒲岗村的范围。后来人口逐渐多了，扩展到附近的竹园村，也都是林氏后人的分支了。经过大战之后，启德机场附近二十几条村就遭到夷平，进行了机场的扩建工程，蒲岗村全数拆毁。战后之后开始有商人在旧启德跑道，即是现时启德跑道公园一带就设有厂房，就遇到六十年代工业起飞了，蒲岗村以及南面附近的地区慢慢就发展起上来了，也都成为新蒲岗了。所以新蒲岗这个名字由当时开始就沿用去到现在。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悦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潮潮湿湿又唔系，但系有少少秋意又唔系， 直头干燥啲58咋，热得 好过分又唔系啊！呢种天气啊， 唔同时间有唔同感觉，简直系一日有晒四个日。 喂，有阵时真系下昼咧，我用热嚟形容 出汗噶，仲 因为个太阳一猛嘅时候，你嗰下真系特别户外，你真系顶唔顺啊！ 但系朝头早咧，市区最低气温都得21度左右啫，而家嘅摄氏咧就系24度嘅。 朝头早会好啲啦， 系 啦，你晏昼嘅时候同夜晚，如果你走一日嘅话咧，个背囊都会攞多几件衫。 系啊，咁大家留意温差变化。早晨啊，九点零八分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啊，市场咧静候美国总统大选嘅结果啊，最新嘅美国服务业数据咧，亦都系非常理想嘅，带动美股三大指数做好啦，道指有得升啊，升427点，标普五百指数咧升70点啊，纳指都升得多，升259点啊吓，咁啊，港股 ADR 咧就微微跌19点，不过唔紧要啊，应该今日开出嚟咧系会升嘅，点解咁大信心啊？亚洲区内股市咧基本上啊全升啊吓。咁啊，讲紧日经方面一开出嚟已经升超过300点以上啦。南韩股市、澳洲股市同样做好啊吓。咁理论上咧，琴日啦内地公布一啲数据咧，亦都颇为靠谱啦咁样。咁所以咧，即系今日港股企得稳喺21000之余，仲有冇机会上到21500点咧？太贪心，步步进逼都系一件好事嚟嘅。留待 散股民或者投资者咧，静候啊市场嘅佳音啦。OK， 呢个时间可以呼吁电话啦。 系啦，咁啊，股市啊，样嘢都唔讲住，我哋讲下咧，身边嘅朋友有冇边位朋友啊生日啦 ，Happy Birthday 啦。 系啊，始终嚟到十一月份咧，又一个月份啦。咁啊，十月份我知道十二星系好多嘅，咁啊，十一月都应该唔少噶。 喂，十一月系咩星座嘅朋友生日噶？ 天蝎座。 系啦，天蝎座、嗯。如果你身边记得边一位， 叻， 你熟噶嘛？ 点解又系我熟咧？琴日又讲嗰个范畴又系我熟，呢个范畴又系我熟， 唔使谂噶啦。咁上下就话你熟 得噶 啦。 预告我迟啲放一个月大假吓，咁你搵啲真系熟嘅人翻嚟顶下先吓。 好，天蝎座嘅生日之星会唔会都有啲祝福系等住想送俾佢哋咧？ 系啦，其实啊，天蝎座嘅朋友都好中意人哋点唱俾佢嘅， 系咪啊？ 梗系啦， 天蝎座啦。 表演者嚟嘅、哦， 都系系啊，即系、啊、即系统计法啦、啊，即系总之即系呢啲星座嘅统计学咧、啊，天蝎座咧好多靓仔靓女嘅、 哦啊， 统计学啦都系、啊，统计学啦。 咁、啊、听众又可以分享一下，到底你身边嗰位天蝎座嘅朋友又系咪靓仔靓女、 啊？中唔中意表演嘅咧？平时公司有活动嘅时候，系咪都系佢做咪霸嘅咧？ 系、啦，咁系时候又可以打翻上嚟1873 morning call 嗰度咧，就表扬下佢哋平时呢位咪霸。 同埋咧，十一月其实。我知道很多朋友咧个结婚周年纪念咧都系拣咗十一嘅，因为好记啦。譬如嚟紧即系1111啦，即系一诶代表永恒啦，咁样无尽啦，咁啊即系有啲又好记1123啊、1122啊、1120啊咁样嗱。即系通常咧拣呢啲结婚周年纪念啊，或者拣嗰个结婚咧，好记啦。都好重要嘅。 又或者，如果而家呢一刻你都系单身嘅、 哦， 你真系好希望可以光棍节当日可以大大力话俾大家知。我是 available 噶，咁又得。 哇，咁激情啊！原來 係啊，可以 好好，可以可以，冇問題嘅。好，1872388，等你打個電話嚟啦。 晨光第一線，我是 DJ on air。唔知你平時係聽開啲乜嘢音樂節目咧？而對於一班廣播新星嚟講，音樂節目需要具備啲咩條件呢？ 好，呢位同学仔，你个名好得意，叫阿招，系咪食得嗰啲招啊？ 唔系，系招财进宝嗰个招。 介绍下自己先。 大家好啦，我叫阿招啦。咁我平时咧中意唱歌啦、做戏啦，同埋玩下乐器咁样。 咁点解你唔介绍自己系都希望成为一个 DJ 嘅？ 哦，因为我谂个个都咁讲噶啦，所以我就讲啲新嘢俾大家听咯。 okay. 你对于音乐节目熟唔熟悉咧？有冇听开 music show？ 我就系听郑子诚嘅《音乐情人》咯。 音乐节目嘅 DJ 同其他嘅 DJ 有冇啲语别不同？ 系需要对于音乐嘅嗰个 spectrum 要好阔咯，因为佢要听唔同类型嘅音乐，先可以介绍到俾听众朋友啦。同埋佢一定要可能对于音乐嘅一啲 technique 或者系对于啲文字系好有感觉嘅，所以我谂佢要知得好广阔，唔单止系文学上，可能对个人上边啦，对于社会上佢都有好敏锐嘅一个触觉。 Hello， 我是 DJ 第九组嘅 Sui， 你自己平时有冇听开 music show 噶？ 通常都系搭车嘅时候会听到 啊。点样先维持一个好嘅 music show 咧？ 我觉得某程度上应该会好似无论喺嗰首歌嘅意义上，或者佢嘅 beat 或者佢个 tone 上面系要有少少连结嘅 ，keep 住落去个 flow， 听落舒服嘅。就会是一个好听的 music show。 咁多音乐节目的 DJ 有啲乜嘢嘅特质啊？ 首先佢要唔揀 genre 去全部都听晒嘅歌，就算本人觉得唔好听都好，佢都一定要咬着牙关去听晒。 假设如果而家即刻要你用一首广东话嘅歌嚟到去形容自己，你会点样形容自己？ 我会想用刘浩龙嘅《神啊求求让我睡》，因为咧其实可能大家唔知啦，但系我哋上堂嘅时间咧都系夜晚嘅时间嚟嘅，咁经历咗一日嘅劳碌工作之后咧，我系好想翻屋企瞓觉嘅，所以我唔知道系应该求神好啊，定系求呢度嘅工作人员好啊？希望咧，今日夜晚做嘅拍摄咧，可以唔使太夜啦，早啲可以放我翻屋企瞓觉。多谢。 好啦，我而家放你瞓觉，拜拜， 拜拜。 听完同学仔嘅分享，系时候要访问一下做音乐节目嘅前辈啦。导师喺度啦，就系 Alex 啦，欢迎你 ，Alex。 Hello， 各位你哋好啊 ，Alex 你今次成为导师啊，你有冇话想将啲乜嘢要去传授俾？同學仔呢 其實我就是希望將我識的嘢話俾大家聽啦。咁我自己做 music show 啊，又或者對做主持嘅工作都有少少心得啦，希望同大家分享經驗啦。即係唔敢話教大家，因為我到今時今日我自己呢個年紀咧，都仲在學習中啦。但係我遇過好多一啲即係錯嘅嘢啊，或者一啲甩咳嘅嘢啊咁樣啦，我都希望咧就係、從錯誤當中學習，咁啊同大家一齊分享咧一啲錯嘅嘢。希望大家唔好學我重蹈覆轍啊！ 啦，所以我觉得声音咧系可以好刺激嘅。所以咧，首先要揾一把自己啱做电台嘅声，嗰把声咧，唔使一定要好靓声郑子成咁样，但一定要人哋认到，一听就啊知道系你噶啦。另外咧就系讲嘢嘅内容啦，三咧就系音乐啦，因为咧其实做电台嘅节目咧，其实音乐都好重要噶嘛。你讲嘅嘢点样可以配合到只歌啦？而只歌播完之后咧，你又有啲咩嘅感想可以讲翻出嚟咧？最紧要就系你讲嘅嘢咧，同听嘅朋友嘅听众咧，可以系有一啲共鸣。呢、這个我觉得系最重要，都系最难嘅。 其中我哋音乐节目嘅前辈就系维斯前辈，维斯前辈你好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八十后噶，就开始主持节目啦，所以就嚟接近半个世纪噶啦。但系你听我活力十足噶。 今日传授啲乜嘢技巧俾我哋嘅同学仔咧？ 分享啦，我会分享下点样会令到自己把声悦耳动听一啲，因为始终都系电台 DJ 嘛，净系听把声已经留住喺度噶啦，产生嗰首歌嘅化学作用会好过人哋咯。 界嘅同学仔，有冇啲咩期望啊？ 我希望佢哋喜欢音乐咯，多元化音乐咯。我接触好多话喜欢做音乐节目啊，或者中意唱歌做音乐嘅朋友咧，因为我自己嘅工作其实都好接触呢啲年轻人，佢哋听歌嘅范畴好窄嘅，净系听中意嗰啲。咁有權嘅，你係自己自娛係 OK 嘅，但係如果你想你嘅維度高啲嘅，你應該係聽好多唔同嘅音樂啦，中意唔中意都要知道有呢啲嘢存在咯。咁你到擺咗啲嘢落袋嘅時候，你底氣好大，講開咩都知聞下嘛，唔使話唔係自己聽開嗰個範疇就冇嘢講咯，或者好空泛咯。 電台嘅音樂節目可以話係陪住唔同人成長，有音樂有快樂。希望同學仔上完堂之後，都可以扩阔自己嘅音乐领域，听多啲歌，为 DJ 嘅路做好准备啊！ 唔知道你中唔中意睇沙滩排球呢？其实沙滩排球源于1920年代嘅美国加州海滩，几年之后传咗入去欧洲，一直去到上世纪嘅90年代，呢项嘅运动终于去到奥运会啦，成为咗1992年巴塞隆拿奥运会嘅比赛项目添。沙滩排球都有好多标准同埋比赛嘅规则噶，喺比赛入面，每一队最多三次击球嘅机会，将球击翻去对方嘅场地之内。不过要注意啊，同一般嘅排球比赛规则不一样，沙滩排球击球嘅次数包括被动嘅足球动作。如果一方嘅球员拦网足球，咁嗰一次就视作为球队嘅第一次击球啦，即系队友只系得翻两次嘅击球机会。不过拦网足球嘅球员有权连续足球，并且喺第二次击球嘅时间作出攻击噶。比赛采取三局两胜制，先攞到两局嘅话咧，咁就为之获胜噶啦。前两局就系21分制，第三局就系15分制，称之为决胜局啊。如果要攞到呢一局嘅话咧，咁呢一队必须领先对方两分先至获胜噶。沙滩排球亦都唔准持球噶，即系唔能够利用指尖或者张开手掌吊球或者虚弓，整个嘅垫球动作必须干净利落，以手背用力击球或者垫球嘅。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一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失去以后，余生只能逃避。 想努力放下你，再努力替代你，偏偏等不到已枯死，不等你也不爱你，花光世界实现你，爱失去以后回忆只能回味，匆匆相思一世纪，爱已不记得日期，纪念在你的故地，从来未远离。如你在面前，仍能一起，随即可跟你走，忘记。发誓天天的等，等不到抱着你，仰望着你孤单可处起，不等你也不爱你，偏偏世界亦是你，我失去以后余生只能逃避，天空都不敢越飞，再痛 三十一， 嚟到星期三啊吓，究竟咧今日咧港台电视31和32有咩睇咧？一于就揾你阿昌啦，早晨阿昌， 早晨全体，早晨各位， 晚上7:45有咩睇啊？ 咁啊，港台电视32今晚7:09啊，有呢个亚冠二嘅比赛啊，即系呢个亚洲联赛冠军杯二级联赛嗱，就有我哋呢个李文出战去到作客去到泰国对呢个曼谷联啊，系 G 组第四轮嘅赛事嗱，呢个亚冠二咧，李文系我哋其中一队嘅香港代表啦，但系佢踢咗三轮咧，就成绩啊，真系认真麻麻地啦，3-3，暂时系小组榜尾，咁啊要得啲分数先啦，咁啊。就係、是、今場咧，就作客去到小組第一嘅曼谷聯咧，就希望可以攞到啲分數，仲係可以咧有一個仍然能夠出線嘅一個希望誕生到啦。更加需要我哋球迷嘅支持，我哋本地嘅球隊去到踢呢一個亞洲嘅賽事，一定大家咧集氣去支持佢哋啊！咁啊，記得今晚港台電視32晚上7:45有呢個亞冠二曼谷聯對呢個李文，咁大家記得要睇下呢個現場直播嘅比賛啊！ 冇錯，港台電視32現場直播嘅，去到晚上8:00嘅醫生與你，今集會同我哋講啲咩咧？ 嗱，咁啊，翻翻去港台電視31啊，今晚呢個醫生與你咧，同大家講下呢個心臟病啊！咁啊，話說即係大家都。心臟病聽嘅呢樣嘢都唔係好陌生㗎啦，因為呢喺我哋本地啊，繼癌症之後，心臟病同埋呢個腦血管病咧，係我哋本港嘅第二號殺手啊！當中心臟病裏面嘅冠心病咧，係比較常見嘅一種心臟病啦。咁啊，好多朋友都知道啦，即係俗稱通波仔嘅冠狀動脈介入治療術啦，就係將嗰啲收窄咗嗰啲心臟血管擴張翻，減少佢啲症狀。但係咧，呢個通波仔係咪真係一勞永逸嘅咧？嗱，咁今集咧，我哋請嚟專科醫生。就是详细介绍一下呢个冠心病治病嘅原因啦， 有啲乜嘢診斷方法同埋治療方法，即係除咗通波仔之外，仲有啲咩方法嘅咧？咁啊，亦都會同大家講下咧，即係預防勝於治療嘛。養心啊，係點樣？有啲咩方法可以養好個心臟咧？預防發作咧？嗱，就對於自己嘅心臟健康好有興趣，想認識多啲嘅朋友咧，記得今晚8点钟港台電視31啊，醫生遠你啊，要留意一下。 係啊，成日都聽通波仔啦，第二個成日聽就係聽搭橋手術啦。究竟兩者有咩分別呢？我相信係唔同嘅，應該通波仔就係、是你條血管塞咗，搭橋就係另外一樣嘢嚟嘅。咁但有咩唔同呢？咁啊，記得要睇一睇啦。另外，究竟係點樣可以診斷啦，或者係點樣去預防發作咧？呢、這、一個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咁所以咧，大家記得要留意住晚上8点钟嘅醫生與你啦。去到8点25分嘅還是覺得你最寶，今集嚟講啲咩內容 呢？就還是覺得你最寶呢一個節目咧。5分钟短短地咁啊！之前同大家睇过一啲噪音方面嘅环保政策啦，啲咩环保嘅新科技啦，咁啊今集咧就会同大家睇下净化海港计划啊，咁啊咩一回事咧？即系话说我哋香港其中一个著名景点就系维多利亚港啊嘛，咁但系咧原来唔讲唔知道咧，呢一个维多利亚港咧，原来喺60-70年代咧，佢饱受污染困扰啊，即系而家我哋个水质。 而家都覺得麻麻地噶咯喎， 係啦，而家都覺得麻麻地。原來喺60-70年代咧，好差噶。 係 嗱，因為當時經濟啱啱即係發展緊啦，人口急劇上升，所以咧嗰、那個維港嘅水面漂浮住大量垃圾同埋污水啊，咁、哦、啊搞到咧嗰、那個維港嘅渡海泳咧焗住喺1978年都停辦，因為啲水太邋遢啦。但係咧，原來我哋政府咧喺2001年就啟動咗呢個淨化海港計劃，咁啊興建咗呢個昂船洲污水厂啦，深层嘅隧道啦，提升咗各个地区唔同区域嘅污水处理能力。最后啦，即系搞咗一大轮之后咧，维港嘅水质真系好咗，大肠杆菌嗰啲含量大幅下降。咁啊，水质好咗咧，嗱，而家其实大家都有留意都知道啦，维港渡海泳 咧，系啊， 而家复办咗噶嘛，喺2011年咧就复办咗啦。今晚呢个节目咧就会同大家介绍一下咧，即系呢一个污水处理嘅过程啊，点样帮助得到我哋维港。重新成為我哋咧一個好引以為傲嘅地標，點樣乾淨翻、靚仔翻曬？如果大家都想認識當中嘅一啲歷史多啲咧，咁啊記得留意今晚8点25分嘅《還是覺得你最寶》啊！ 係，都想知道。我記得係近呢幾年先係突然間復辦翻呢一個維港渡海泳嘅。 嗯。 咁然後咧，我知道咧，如果係其他賽事啦，我唔知呢個聽聞係咪啱啊嚇？好似話有唔知邊個國家嗰一年搞過奧運。又是要渡海泳的奥运项目啦，有很多选手是一游完就落就即刻呕咯，因为太污糟了。 系啊，呢样嘢其实唔系我哋香港独有啊，但系我哋香港搞得掂啊。 系咯，系啊，究竟点解香港搞得掂啦？咁同埋究竟话，因为佢提升埋系各区处理污水嘅能力，你先系可以搞翻掂呢一个海嘅污水嘅。因为你全部嘢系同一 set 嘢嚟噶嘛，你唔可以净系搞个海，唔搞其他河啊，唔搞其他渠啊。咁究竟点样先做得到咧？咁啊，记得留意住晚上8点25分嘅《还是觉得你最宝》啦。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听日继续讲，拜拜。 拜拜。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阿O、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线。 放眼世界，讲下美国大选，因为今朝早咧都系一个斗得非常之厉害嘅重要时刻啊！因为咧睇翻美国嘅总统大选方面咧，都陆续开始啲票站要闩门啦。咁啱啱闩咗门嘅咧就系亚肯色呢一个嘅票站啦。而去到阵间10点钟咧，就会另外15个州份咧就全部闩门啦。包括咗啲咩咧？好多尤尼州份啦，大家都系关注嘅尤尼州份系啦，包括咗呢一个阿里桑亚啦，仲有呢一个嘅 Michigan 咧，亦都系嚟紧10点钟咧就会系闩票站嘅。去到11点咧，就内华达啊、蒙大拿、犹他站咧就会关闭啦。咁啊，12点钟，另外4个关闭嘅，包括咗最大嘅州份加州。咁、而去到晏昼1点钟咧，就其实影响唔大噶啦。最后嗰两个州，即系包括夏威夷啊、阿拉斯加大厦咁、样，咁就系去到晏昼1点钟咧先至 关 闭 啊， 完全关闭嘅。 好票嘅， 系啊系啊， 点好票 有排点啊？ 咁啊，因为譬如话睇翻上次啦，上次都系特朗普入份参选嗰次嘅总统竞选咧，咁啊佢自己本身之后咧收点晒票之后都。 日，我記得係到咗成四日啊，先至正式公布係邊一個贏嘅。係 啊， 咁今次佢就話啦，佢都唔會再輸打贏要噶啦，咁即係佢會尊重翻選舉個嘅公平性嘅。咁但係其實兩邊嘅黨份咧都已經擴大咗佢哋嘅律師團，預備咗係唔係要打司法戰咧？到時先至知嘅。 咁當然啦，打司法戰又會令個換屆嘅滯後啦，係、啦，有啲政府機構有機會停擺啦。係 啦， 咁其實即係呢個就係、是、即係我哋好似美劇咁樣睇緊咯。係 咯，睇啲暫時嘅票數啦，咁啊純粹計翻呢一個暫時嘅領先走勢方面咧，特朗普係有99張票啦，咁而 Harris 啦就有27張票嘅，但係每一秒鐘咧都仲係變數非常之大嘅，咁啊聽聽我哋九點半嘅新聞會唔會有最新嘅 update， 同時陣間翻嚟會繼續有晨光第一線，唔好行開啦。 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选举票站陆续关闭，正进行点票工作。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票站调查显示，前总统特朗普在八个传统共和党州份胜出，至今取得90张选举人票，而副总统贺锦丽在三个民主党阵地的州份胜出，暂时有27张选举人票。何锦丽说是要确保每名选民都透过投票了解自己发声的力量。特朗普在投票后表示有信心当选，又说如果选举是公正，一旦落败不会提出挑战。联邦调查局表示，多个州的投票站收到虚假的炸弹威胁。由于全美各州横跨多个时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说全部投票会到香港时间下午一点结束。美国总统选举候选人要在全国538张选举人票中拿到270张以上才能够胜出。房委会明年1月将推出善用公屋资源奖励计划，为提供确切情报令房屋署成功收回单位的10名举报人士提供现金奖赏。坊间指计划会鼓励举报文化。房屋署署长罗淑佩接受本台访问时引述数据表示，将去年首阶段88,000户申报个案在土地注册处作配对后，发现部分户主或者家庭成员拥有物业，百分比大约是0.5%，但同一时间收到的举报个案中，找出有住户拥有住宅物业的成功率大约有1.5%，两者相差3倍，显示举报的确能够提供更好线索，协助署方打击滥用公屋。另外，房委会下个月会就收紧富户政策进行讨论。罗淑佩说富户不一定等同滥用公屋，他说外界可能简单地认为要求现有40,000多户富户迁离公屋单位，让他们进入私人市场就能够解决问题，但他反问私人市场是否一下子能够提供足够供应，当局不能够只顾公屋就不考虑其他问题，否则只会造成混乱。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上海会见出席进博会的与会领导人。李强在会见塞尔维亚总理武切维奇时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塞关系，愿同塞方更加紧密团结协作，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迈上新水平。中方愿同塞方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同塞尔维亚2027约向未来规划对接，共同做好中塞自由贸易协定执行工作，建设运营好空塞铁路等重点合作项目，加快绿色、数字、人工智能等创新领域合作，取得更多互利共赢成果。另外，李强在会见蒙古总理奥云额尔登时说，中方愿同蒙方进一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扩大贸易投资合作规模，加强口岸联通、矿产开发、水电站等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发掘高新科技、绿色发展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多云，日间渐转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在21度左右，新界再低一两度。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793点，跌213点，成交金额10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99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97点，升9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3.6，跌4.2；阿里巴巴96.5，跌0.9；上海电器3.84，升3.5；美团191.7，跌2.1；小米集团28.1，跌1毫。中芯国际27.65，升1.5；港交所329.2，跌2.2；融创中国3.21，升4仙；领跑汽车33.6，升5毫；友邦保险61.85，跌8.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4，日元152.9。瑞士法郎0.869，加元1.389，人民币7.131，英镑对美元1.297，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对美元0.65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38987点，升512点。港金报25380元，升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742.92美元，卖出2743.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一封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啦，先提翻你，龙翔道去观塘方向现时近风力楼对出系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就系龙翔道观塘方向近风力楼对出系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噶。咁另外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蝴蝶谷道对出快线系有坏车，一带较为车多。另外东九龙走廊观塘方向近新西街嘅慢线系有坏车，现时龙尾就排到去近理工大学噶啦。睇翻隧道嘅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就排到红十字会总部，西隧九龙方向喺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就排到小沥苑。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下角道中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慢车排到果栏，龙翔道天桥观塘方向近平石村慢车，龙尾就排到星河名居。新界区方面，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桃园围车多，龙尾排到福亨村。另外，环保署提醒你，四电一路计划而家已经加埋抽湿机、干衣机以及更大容量嘅雪柜同洗衣机，买新机时可以叫销售商帮你安排免费上门回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李生啊，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搵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4年9月28日起签订嘅外佣雇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4990元。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咁即系虚报外佣工资，要坐监噶，而且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千祈唔好制啊！ 乘搭巴士要安全，紧握扶手就至好啊！记得扣上安全带，人人开心笑呵呵，笑呵呵。 外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搭巴士是不可以站在巴士上层或者站在楼梯的，这样就可以避免跌伤。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着你。 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叮，小清呼。 南海十三郎，一代粤剧剧作家。 谢君豪以精湛演技演活十三郎传奇一生。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人物传记《南海十三郎》。 星期六晚9:35，港台电视三十一。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女歌手 Eli 在2016年正式出道，参与了广告代言和活动的歌曲，冷静的形象和有时尚触觉，令人非常喜欢她。在日本除了和各种不同艺术家合作演出和提供音乐之外，在国外也有大型音乐节上演和巡回演出。全新的作品 Swarm 也是来自日本日剧的主题歌曲。日本女歌手 Eli Swarm。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Eli Swarm。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嚟到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咧有好妈妈陈太啊，早晨啊，陈太。 Hello， 陈太。 系，你好啊。 你好， 你好。 你好啊，八月号嘉明。 系啊，仲有欧都喺度啊！ 你好啊，你好啊，陈太，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做咩今日咁细声嘅讲嘢吓？ 系啊，翻紧工啊， 我翻紧工，明白嘅。 嗱， 我哋快速讲。嗱，我知道咧，阿仔咁啊，要应付考试啦，咁啊要努力温习啦，咁啊妈咪咧啊喺。工作嘅岗位嗰度咧，听到我哋讲收音机啊，都想点只歌仔啊，俾阿仔咁样系咪啊？咁啊，有咩鼓励说话你讲啦，你讲完之后我哋就包多两句啦，跟住你就差唔多咧，准备入去开会啦，系啊，阿秘书小姐，阿秘书小姐系咪准备入去开会啦？ 系啊， 系咪礼拜三开会噶？你公司咁得意啊？ 系啊，系啊， 系嘛？ 系啊， 系啊，系啊，系啊，得啦，得，知道，好，交俾你讲啦，咁样。 系想同佢讲声，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同埋叫佢俾心机读书啦，唔好咁大压力啦，知道都好辛苦，咁样咯， 系， 都系嚟紧呢个即系小测啊，测试比较多嘅季节系嘛，十一月份， 系啊，系， 系嘛，睇得到阿仔仔都辛苦啦，系咪啊？ 系啊， 系啊，仔仔谂住读啲好嘅大学啦，读啲好嘅科啊，所以系要努力嘅。 关键时期嚟嘅，而家系咪？ 嗯， 系 关键年份嚟嘅，而家系 啊，系啊， 哦， 系啦， 所以我哋都选择继续同你讲嘢咧，都系问系同埋唔系嘅问题，因为你即将要准备，依家老细系咪直视住你？我想问啊，秘书小姐， 系啊，准备 嘢， 哦，系咩？我准备有好重要嘅会议系嘛？ 好， 系唔系啊？ 系，咁就好啦。嗱，我哋一齐拣呢一只歌送俾你阿仔同埋你屋企人，祝你全家都幸福、开心、快乐，好吗？嗯， 好啊，好啊， 多 谢 你，拜拜，拜拜，拜拜， 多谢晒，拜拜， 下次再见。好搞笑，有阵时咧同啲听众咧倾偈嘅时候咧，咁真系人哋有份工都愿意打电话上嚟咧。 系啊， 其实我已经觉得好欣喜，同埋好有一种即系互动喺当中咯，系啊。保就业都是紧要的 加油啊 Tonight I'm gonna put it on the table Gonna leave it all out for you Tonight I'm gonna show you that I'm able Now you know we've got to lose Standing on you in the middle of December Time changed but I'll always rememberI know that's true, and I know that's true. I know our stars were meant to align, and I know that's true. Our stars will align. I can find the words to say To show you how you paved the way Billion days is not enough Billion rays within your soul Standing on you in the middle of December Time changed but I'll always remember I don't know where I'll be when I am One more summer, one more winter I know that's true, and I know that's true. I know our stars were meant to align, and I know that's true. They say that wine gets better with time, and I know that's true, and I know that's true. I know our stars were meant to align, and I know that's true. Our stars were aligned. 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精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八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有嘉明喺度就最好噶啦。 点解啊？ 又可以谂一啲咧，即系大人细路一齐玩一齐食。細路仔咧就整完之後，覺得自己我係廚神嘅感覺。 最緊要係我呢個大人咧，整嘢食嘅技術都係等於小朋友嘅 level 嘅啫。 咁啊，一齊玩咯，一齊玩啦。其中一個咧，我都唔係第一次喺節目嗰度講過，就係、是、我細個經常都會食一個嘅餸，就係攞嗰啲家庭裝嗰啲雪糕咧，咁啊，我準備咗先，然後咧就買嗰啲普通嗰啲方包，或者買嗰啲以前細個叫點啊，甜豬啊。 哦， 你知唔知啊？ 猪仔包 系啦，嗰啲甜猪、咸猪嗰啲猪仔包咧，买过翻嚟，跟住就攞个雪糕不一球两球夹住佢咁样。 雪糕三文治， 雪糕三文治咁啊夹住佢啦咁样。咁呢个系我由细到大其中一个会食嘅方法嚟嘅，而我觉得咧，其实系真系几好食嘅，系啦，因为你发觉原来面包同雪糕嗰个 match 嗰个度咧系几高噶。好啦，将呢一个嘅食法咧就再延伸多少少，原来我发觉原来外国都有朋友系咁样食嘅，咁可能本身我呢一个食法都系嚟自南洋啦吓。好啦，咁所以咧我而家见到有唔同嘅朋友咧，佢哋都系差唔多嘅 concept， 但系佢哋唔用嘅咧系雪糕 吓， 而系雪条。 哇！成条雪条嘅 系啊，成条雪条嗱，同埋佢哋嗰个嘅面包咧，佢哋亦都有所改变嘅。个面包咧，佢哋就会用类似系热狗式嗰只面包。 哦， 热狗嗰只面包，不过咧佢就中间就唔劏咗佢先，咁你咪变咗一条长筒型嘅面包嘅，系啦，长筒型面包。跟住佢哋就揾翻啲差唔多 size 嗰啲雪条咧，同埋啲雪条佢哋又唔会揾嗰啲咩果汁雪条，唔揾呢啲嘅。咁例如我有见过，例如揾咖啡雪条又有啦，朱古力棒嗰啲又有啦， 哇， 士多啤梨。啦， 喂，幾得意啊！ 綠豆啦，係咪綠豆？唔知道綠豆定 紅豆煉奶 茶啦，係我都唔知啊，都係咁嘅顏色。咁但係佢哋嗰個做法嗱，拎咗啲雪條出嚟嘅話咧，咁咪成支一支棒嚟噶嘛，大家想象到啦。跟住你再攞嗰個熱狗式嗰個麵包嘅樣咧，就咁中間刮咗個窿就捅入去嘅。其實個做法相當之簡單。咁你就咁聽嘅時候，咪同我頭先所講嗰個攞個豬仔包或者攞方包夾住個雪糕差唔多咯咁樣。不過佢做咗一個嘅步驟，令到我覺得幾欣賞嘅。個欣賞就係咧。佢可以先將呢一個麵包擺喺焗爐或者擺喺微波爐嗰咧，先叮咗佢先。 哇！ 即係我咁就做到個外脆內軟又用咁樣。 簡直係冰火菠蘿包啲 friend。 冰火菠蘿包之餘咧，佢仲好聰明嘅，因為佢即係喺呢個飲食圖鑑上面叻嘅要讚就係、是，佢可以將因為個温度咁強，個反差咁大咧，你包住咗嗰、那個嗰支冰棒之後咧，嗰支嘢會好短嘅時間之後融，佢唔會融曬，佢開頭嗰陣佢會融，然後個麵包都會變翻咧。是出面熱但入面凍的嘛，其實都是一樣的，但索曬佢的味道，令到你原本咬落的時候你都幾分明的，分明的意思就是話你的麵包咬落去，然後你那個雪條的味道就會在入面，但是佢就可以做到佢在啱啱雪條周圍的位置咧，係已經係張曬佢嗰啲汁喺度，咁令到佢個味道咧擴散喺呢個口腔擴散嘅時候會更加快，所以個味道咧會更加搶。我覺得呢個做法咧真係都幾好喎。咁啊嗱，如果你屋企有小朋友嘅話咧，你需要去麵包鋪就買呢一個 size 嘅麵包啦。然後通常麵包鋪附近都有便利店，因為香港啲便利店真係周街都係，咁啊一定有噶啦。你可以試下買一下一啲。叫做棒棒形狀的雪條俾佢嚇，咩味道呢？我覺得其實冇乜所謂，你真係適隨轉變，你真係買翻啲雜果味又得，點樣都，你最緊要你自己小朋友食得開心。咁你家長又覺得你今日食一條嘅，你或者食埋個麵包嘅，咁你課下午茶嚟，其實都好飽。 咁又係，食曬成個熱狗包都真係 食曬成個熱狗包，入邊仲有一條有啲甜點咁樣。咁我覺得其實 OK 嘅。咁你可以即係試下之後咧，你同家長同小朋友一齊整，因為個過程真係一啲都唔難啊嚇。咁你中間刮空佢嗰個過程咧。我觉得呢个咧就系最好玩嘅地方啦。咁你坊间咧有好多工具嘅。咁你就算你唔识得刮通佢嘅话，嗱，你千祈唔好就咁捅入去啊。系一定烂啊个面包。系啦，咁呢个咧，我觉得家长就可以有少少帮下佢手。你唔系好识嘅，你试下搵两支筷子。慢慢吉入去先，跟住先整翻大嗰個窿。如果你係好手細嘅話咧，其實家長自己係可以用啲刀咧去到劏開中間嘅，起碼整咗個位先。係啦，咁有啲更加厲害嘅廚房工具咧，係可以我嚟轉嗰啲蘋果心嗰啲，其實都可以我嚟轉開嗰個麵包中間嗰個位嘅。 哎呀，係喎。 係啊，咁你好似即係地盤咁樣刮刮刮刮刮刮個窿，你就同樣嘅 concept 喺個麵包度再整翻個窿，跟住就可以將個雪條捅入去。呢個咧。我覺得又好玩又好食，咁如果你想再多啲層次嘅話咧，都得嘅。咁你喺嗰個成個棒棒再已經套咗麵包啦，喺上面就加嗰啲朱古力醬。 哇，又係好邪惡啊！ 好邪惡！如果你入面嗰個係一個朱古力棒棒嘅話咧，你係將佢昇華。 唔好俾咪咪知啊！ 哦，唔緊要嘅，你有嗰啲叫咩啊？偷懶日噶嘛，就算有叫 cheat day 咁樣，咁你喺嗰一日。有陣時都要食下啲嘢氹下自己啊，特別嚟到週中，你嚟到禮拜三咧，你咧個人咧嗰個 energy level 啊，即係個能量值咧有機會下滑，但係咧你必須咧做一啲嘢氹下自己，譬如買下嘢食啊，譬如小白咁樣整啲告賞者嘅甜品，我覺得好啱。我頭先聽到唔食我都覺得開心啊，係咪先？ 係啦，中意飲咖啡嘅朋友之前都講過啊，譬如飲齋啡嘅，以前細個見嗰啲長輩就係攞油炸嗰啲飲落去。本身喺奧運嗰時候唔中意飲咖啡， 係會 買油炸鬼翻嚟飲飲。 我乜都中意試嘅，係大家一齊，總之就諗啲嘢，刺激下自己， 好 頂埋佢，過多兩日又放假噶啦。 我的享樂時代。 近排咧，太空馆都几忙，除咗喺呢个万圣节期间咧变身做呢一个南瓜造型啦，好可爱啦，吸咗大家好多唔同嘅相同埋片嘅记录之外咧，嚟紧咧佢亦都又会再变身噃，系由今日开始咧，连续六日香港太空馆嘅大堂咧就会有呢一个特别嘅展览啦。咁所以个设计图片咧就系将呢个太空馆变咗做一只啤啤熊， 哦， 就系保安熊啦。 咁嗰两只耳仔咧？ 設計圖片咯，咪設計埋落去咯。嗱，咁因為其實咧，今次係有個主題嘅，就係點解關太空管事咧，又點解同保安有關呢？就原來咧，保安局啦，同埋行下嘅紀律部隊同埋輔助部隊咧，就係今次喺呢一個展覽當中咧，係講緊實踐19號衛星喺今年嘅9月27號發射升空啦。咁而10月11號咧已經成功返航噶啦，咁所以就會做出呢一次嘅展覽咧，就係講翻當中嘅文化嘅創意禮物啦、物品啦，加強翻大家咧對於呢一个嘅部队当中嘅了解嘅，咁因为今次咧，原来呢一次嘅升空咧系国家第一粒可以重复使用嘅返回式技术性嘅一个试验卫星嚟嘅，咁完全系圆满地达成咗呢个任务啦。咁所以今次咧都可以俾你了解一下，究竟呢一个嘅特别任务咧有几厉害嘅，同埋佢得意嘅嘢咧就系佢都唔同嘅国安漫画。除咗呢只啤啤熊仔叫做保安熊仔之外咧，佢都有啲唔同嘅一啲小礼物啦，或者系啲其他嘅公仔咧都有趣嘅噃。嗱，其实讲真，我哋香港嘅纪律部队当中都有唔少嘅 mascot 啦，都唔少吉祥物啦，除咗提子，大家都好深入民心之外咧，豆苗仔你知唔知系边个啊？ 唔知 豆苗仔咧， 豆苗仔 原来系 部门嘅咧， 少年警讯嘅吉祥物嚟嘅。嗱，咁另外原来 咁豆系咩个豆啊？就系 真系豆苗， 豆苗 食菜嗰个豆苗，豆苗仔啦，系啦。咁原来香港海关咧又有一只熊公仔，叫做 Customs Yes 熊公仔。系咁，然之后咧，去到惩教处又有嘅 英文咧，点解？ 有英文 系啊，因为佢海关系 国际视野向外多啲。 明嘅，明嘅，明 嘅。咁而惩教处， 但系国际视野都唔系关入境处事啦。 系 咯，我觉得海关 又系 好咗好大成熟咯， 明明些些 嗰啲翻版嘢啊，即系捉啲翻版嘢啊，走私龙啊嗰啲。喺呢度纯粹我哋有认识下啫，大家认识下啫。 仲有两只介绍俾大家认识，包括咗有只系更生先锋领，就叫做 Captain 哥， 系 呢个。惩教处嘅 Captain 哥，咁另外仲有一只咧就是医疗辅助队嘅，佢叫做有心熊，哇，好多熊仔， 有心熊 系啊， 医疗辅助 咁呢一系列嘅熊仔咧，就会喺今次呢一个展览当中咧，俾大家可以一次过睇晒佢哋，见晒佢哋啦， 可以佢哋可以 team up， 可以 assembly。 系咯，可以系一结集，跟住结集就奉献咗一个正义嘅力量咁样。 冇错， 哇！有冇啲即系全部结集埋一齐，真系型嗰件事。 成日我都系仍然好期待有一次咧，由疫情讲到而家噶啦，可唔可以由任何人，再加大晒鬼，再加几只即系大家好认识嘅，一见到个样就知道佢边个部门嘅，真系集结一次俾我哋睇。 系啦，系啦，系啦， 梗会有啲嘅。 我再打 电话 俾阿基斯伊云斯， 系啦， 叫佢嚟香港。咁多嘢睇， 系啊， 帮我哋拍翻个宣传短片 都好喎。 阿美队系咪先？ 系咯， 系啊， 系啊。 又或者可唔可以出动梁朝伟啊？佢都系上戏啊。 系， 咁佢可以 帶領住一班嘅吉祥物出嚟，幾好睇喎、啊！我覺得 呢、這個真係正喎、啊。其實香港都好多地方可以適合即係咁多呢一類型嘅吉祥物、嗯、一次過搞活動啊！ 最後我哋得到 Tom Hardy 都好、 啊、，Tom Hardy 獨猛咁樣 都好喎、 啊、，Phantom 咁樣係嘛？ 嗱，全部都係一啲即係我哋夠賞識嘅東西啦。咁但其實咧講真，如果咁多唔同嘅吉祥物，都係希望大家用一個比較容易啲去記住佢嘅方法，瞭解更加多、更加深入嘅信息啫。咁所以如果你真係對於今次呢一隻保安熊都有興趣，想認識佢多啲嘅話咧，就係好似細細咁講啦。今日開始一連六日咧，就可以去到太空館嘅大堂，咁就睇翻佢啦，同埋佢帶俾你嘅信息就係講緊其實今次呢個嘅國家星空任務完成咗之後，帶嚟有啲咩嘅重大啟示嘅。 咁、除咗睇呢一個啦，咁其實咧尖沙咀啊，特別係尖東啊，各大咧都慢慢有嗰啲聖誕夜睇嘅啦。 係咪啊？已經陸續開始啦。十一月份都係啲亮燈儀式嘅旺季啊。 係啊，啲化妝品鋪啊，或者咧啲賣護膚品鋪啊，全部都已經 家私鋪都已經賣緊聖誕樹啦。 話俾你知要買禮物啦。 係啊， 即係香港都好啊。我中意呢一類嘅活力嘅香港， 消費啊， 節慶經濟， 節慶經濟唔係經濟啊，係咪先？晨早買定聖誕禮物添啊， 咪係咯，嗰啲咧十二月一號就要揭到去聖誕節嗰日嗰啲咧， 係啊， 真係要買定㗎啦。 啊，即係今個禮拜都好多嘢睇啊嚇，除咗頭先嘉明講即係太空館嗰度啦，咁啊有啲聖誕嘅裝飾亦都準備好啦，咁大家出去消費一下啦。 我是 DJ on air， 唔知道你平时系听开啲乜嘢音乐节目呢？而对于一班广播新星嚟讲，音乐节目需要具备啲咩条件呢？ 好，呢位同学仔，你个名好得意，叫阿招，系咪食得嗰啲招啊？ 唔系，系招财进宝嗰个招。 介绍下自己先。 大家好啦，我叫阿招啦。咁我平时咧中意唱歌啦、做戏啦，同埋玩下乐器咁样。 咁点解你唔介绍自己系都希望成为一个 DJ 嘅？ 哦，因为我谂个个都咁讲噶啦，所以我就讲啲新嘢俾大家听咯。 okay. 你对于音乐节目熟唔熟悉咧？有冇听好 music show？ 我就系听郑子诚嘅《音乐情人》咯。 音乐节目嘅 DJ 同其他嘅 DJ 有冇啲与别不同？ 系。需要对于音乐的那个 spectrum 要很阔，因为他要听不同类型的音乐才可以介绍到给听众朋友，同埋他一定要可能对于音乐的一些 technique 或者是对于一些文字是很有感觉的，所以我想他要知得很广阔，不单止是文学上，可能对个人上面，对于社会上他都有很敏锐的一个触觉。 Hello， 我是 DJ 第九组的 Sui。 你自己平时有没有听开 music show 的？ 通常都是搭车的时候会听到。 怎样才为止一个好的 music show 呢？ 我觉得某程度上应该会好似无论喺嗰首歌嘅意义上，或者佢嘅 beat， 或者佢个 tone 上面系要有少少连结嘅 ，keep 住落去个 flow， 听落舒服嘅，就会系一个好听嘅 music show。 咁多音乐节目嘅 DJ 有啲乜嘢嘅特质啊？ 首先佢要唔拣 genre 去全部都听晒嘅歌，就算本人觉得唔好听都好，佢都一定要咬着牙关去听晒。 假设如果而家即刻要你用一首广东话嘅歌嚟到去形容自己，你会点样形容自己？ 我会想用刘浩龙嘅《神啊求求让我睡》，因为咧，其实可能大家唔知啦，但系我哋上堂嘅时间咧都系夜晚嘅时间嚟嘅。咁经历咗一日嘅劳碌工作之后咧，我系好想翻屋企瞓觉嘅，所以我唔知道系应该求神好啊，定系求呢度嘅工作人员好啊？希望咧，今日夜晚做嘅拍摄咧，可以唔使太夜啦，早啲可以放我翻屋企瞓觉。多谢。 好啦，我而家放你瞓觉，拜拜， 拜拜。 听完同学仔嘅分享，系时候。要访问一下做音乐节目嘅前辈啦，导师喺度啦，就系 Alex 啦，欢迎你 ，Alex。 Hello， 各位你哋好啊 ，Alex 啊，你今次成为导师啊，你有冇话想将啲乜嘢要去传授俾啲同学仔呢？ 其实我就系希望将我识嘅嘢话俾大家听啦。咁我自己做 music show 啊，又或者对做主持嘅工作都有少少心得啦，希望同大家分享经验啦，即系唔敢话教大家，因为我到今时今日我自己呢个年纪咧，都仲在学习中啦。但我遇过好多一啲。即系错嘅嘢啊，或者一啲甩咳嘅嘢啊咁样咧，我都希望咧就系从错误当中学习，咁啊同大家一齐分享咧一啲错嘅嘢，希望大家唔好学我重蹈覆辙啊！所以我觉得声音咧系可以好刺激嘅，所以咧首先要揾一把自己啱做电台嘅声，嗰把声咧唔使一定要好靓声，郑子诚咁样，但一定要人哋认到，一听就知道系你噶啦。另外咧就系讲嘢嘅内容啦，三咧就系音乐啦，因为咧其实做电台嘅节目咧。其实音乐都好重要噶嘛，你讲嘅嘢点样可以配合咗只歌啦，而只歌播完之后咧，你又有啲咩嘅感想可以讲翻出嚟咧？最紧要就系你讲嘅嘢咧，同听嘅朋友嘅听众咧，可以系有一啲共鸣。呢、這个我觉得系最重要，都系最难嘅。 其中我哋音乐节目嘅前辈就系韦斯前辈，韦斯前辈你好 ，Hello 大家